早晨啊，六点零九分嘅时间，等埋嗰个秒过先。六点零九分啊，二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出边咧，嘣嘣嘣，警告啊生效紧啦！啊，即系咩咧？雷暴警告生效紧，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点钟，同埋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哇！神吉咁早咧都酷熱天氣警告啦嚇，咁啊都預示到今日嘅天氣都係又熱又濕啦，真係咁啊，所以大家喺星期五嘅早上咧都可以略略知道咗之後啦，咁啊出門口嘅時候就即係知道自己點著衫啦嚇。今日咧就係2023年嘅6月9日，咁啊亦都咧就係開開心心嘅日啦。今日 Happy Friday 嚟嘅，咁啊農曆就4月22嘅早上。直播室入邊繼續咧都有白元浩喺度啦，咁啊其實船仔都翻咗嚟噶啦，咁啊見到佢喺走廊咬緊麵包嘅，轉頭咧佢就會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噶啦。 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 Coffee Time 又未出嚟，嗱转头先有嘅。今日咧就系晨光每日一格先嘅。嗱，晨光每日一格咧，今日想同咧就大家谂一谂一样嘅嘢。呢一样嘢咧就系我哋成日都讲嘅一个字啊。呢个字咧就系叫做舍唔舍得咧咁样。咁我哋有阵时咧，好多时中国人嘅哲理，譬如舍得呢个字咧就好有学问嘅。唔舍咧又点会有得着咧？啊，咁啊啱嘅。咁凡事都系一样，咁我哋都要学会咧，就系放低啦，然后咧就理解到自己有啲嘢咧，原来都已经啊够时间啦，有可能咧会将佢延伸俾我哋嘅下一代啊、后辈啊，咁啊屋企嘅岗位有阵时都可能因为大家嘅年纪啊有所不一样，有所改变，后生嘅咁啊亦都会越嚟越责任大，即系睇得蜘蛛仔都多啦，都知道啦，就是、责任越能力越大咧。责任亦都会越大嘅，呢、这个都系啱嘅。咁但系我哋有阵时唔好眷恋好多嘅事情。星期五嘅时间，既然 Happy Friday 啦，咁我都想大家学会咧就系放低。啊，今日放低少少，听日又放低少少，做人咧就轻松快乐得多啦。咁如果你话今日嘅话放低嘅，可以嘅话，咪尽量将你嘅工作放轻少少咯。 在我太过心软，你的真话就等于梦呓与谎言，无奈你说得太自然，令我听了也能热恋，甜言蜜语原来有一次食言，是你对我改未必说世界转变，解释得混乱，千丝万缕太多纠缠，谁没兴致守这诺言，但却对我作全心诈骗，胡言乱语任你讲足半天，为何永远放不低，为何错情爱控制 情爱控制失去，任谁关心，仍未可把你代替。前知的，仍然将心意。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是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6:15，早晨早晨啊！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嘅骤雨，咁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嘅、哦，嘣嘣。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嘅，咁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都系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咁下周骤雨咧就慢慢就会转为频密，同埋又有雷暴。哇，似乎啲雨水咧都纠缠住我哋呢个星期啦，不特止下个星期都有。等我即刻望一望下个星期，哇，好啦，下个星期嘅雨量咧方面系咁噶。在星期一的时间都是开始骤雨会多，星期二和星期三都可以用好鬼大雨去到形容的，星期四呢就有少少收敛，但都是大雨来的，所以下个星期呢那些雨靴呢就可以即是拎定出来了，雨靴啦拖鞋啦这样。如果你对雨鞋雨靴呢在之前的时间就湿了未干的话呢，咁趁这一两日快整返干它啦，下个星期可能都是会成日用的。嗰啲靓嘅皮鞋咧，下个星期可能都系需要收收起佢先。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而家都系生效紧噶。大家翻工嘅时间咧，咁啊，当然咧就系想升职加人工啦。咁或者有啲人咧就好得意嘅，我唔想升职，因为升得职多咧，你做嘅就越多啊，咁啊错嘅机会就越大。是的，有些人是这样想的，不过我们就如果只是想钱的话呢，我们就会想了啊，升不升得都好，最重要人工有得加，那这句就可能啱听了。在2023年的一个薪酬调查报告里面就反映出香港仔香港人打工仔的薪酬加幅呢啊，原来都有挺好的跳幅、哦。2023年平均人工加幅竟然去到 4.1%， 创了四年的高峰，那么维持呢就是一个叫做跑赢通胀的升幅来的。好啦，今次调查报告结果出现之后啦，咁啊话到有七成嘅受访者都表示获得咧就系商量同埋花红，按年咧就升4%，显示今年咧整体就业市场趋向咧系好转噶。咁啊恭喜晒咁多位嘅打工仔啊吓，商量同埋花红咧，我系冇份嘅。好啦，随住即系就业市场回暖啦，咁香港超过六成嘅全职雇员咧就获得加薪，咁啊较上年同期嘅53%咧有显著嘅增长，冻薪35%，减薪得4%，可能嗰4%真系嗰间公司就比较上拮据啊吓，或者挣扎紧啊、挑战紧啊，咁啊有啲嘅难关处理紧啊，又或者系个别嘅同事表现未如理想嘅。好啦，呢、這个比例咧亦都比去年咧就有所改变，咁但系好嗰方面咧就增进咗唔少啦。头先提过啦，76%嘅受访雇员啊获得花红啦同埋商量噶，咁啊当中整体平均咧就获得1.4个月嘅花红，咁啊同上年咧原来差唔多。好啦，三大加薪比率啊最高嘅工种咧就分别啊就系、是、数据分析。就話到啦，加咧就係9.7%嘅，咁啊數碼市場推廣啦、市場商務啊、社交媒體行銷就加7.3%，另外就係資訊科技加6.6%嘅。嗱呢啲工種咧，唔知道你咧又中唔中意啦？我自己咧都覺得係 OK 嘅。咁啊，如果自己有機會嘅時候啦，都可以 睇下會唔會涉獵到嗰啲嘅範疇啊嚇，咁啊做多幾個行業啊，即係打多幾份 part time。咁啊香港人啊中意打 part time 嘅，唔知點解，咁啊做多幾份工可能真係中意賺賺埋埋啲錢去旅行啦。好啦，當中餐飲啊、零售同埋酒店以及旅遊嘅加薪幅度咧就分別 0.6%、1.2% 同埋 3.2%， 嗰個幅度咧其實都唔算係特別高喎。咁啊呢個就睇行業啊有關啦嚇。咁香港始終都係一個金融行先嘅城市嚟嘅，咁如果你想喺呢一方面做多啲嘅话，即系赚多啲啦，可能都要喺翻嗰个嘅工种啊。不过即系市场都会经常改变嘅，咁应该按照翻自己嘅喜好咧，都会系好啲嘅。咁但系提升自己嘅能力啊，例如就系多啲嘅专业认证啊，又或者系数据分析嘅能力啊，语言技能，其实喺各种嘅工种上面咧，都占据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比重嘅。咁如果你中意嘅，你可以喺坊间有好多，譬如领导能力同埋管理技巧、人际关系同埋沟通技巧呢嘅课程咧，其实你都可以试一试，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可以提升得到自己嘅竞争力啦。如果可以競爭到，即係提升到競爭力嘅話咧，咁就可以嚇、令到你人工就快啲加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生存之道嘅，你自己嘅生存之道如果揾得到嘅話，就可以行到一條屬於自己嘅康莊大道。佢係光之道。 世界太怪，秒秒也被震撼。辗转反侧，探一刻光分，为了追光，学会分心。霓虹灯诱惑人惶恐的心，如世界试探我，引诱我下陷。红酒跟香槟都很吸引，面对缤纷又未够深狠。人的快乐常燃烧光阴，如世俗 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船仔翻嚟啦！而家系6:24，出边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啊！你哋好啊，今日咧系去到星期五、啊，又终于可以放下假啦，星期六日。好，我哋去边好呢？唔知大家咧会唔会觉得最近真系不断不断落雨啊，都唔想出街。不过我觉得咧。假日啊嘛，冇匿喺屋企，都出一出去嘅。有冇啲室内嘅地方咧？阿船仔我啊揾到，尖沙咀咧某一个商场啊，有一个艺术展览。咁佢系展览啲乜嘢呢？就系90年代嘅时候，大家都记得啦，嗰时嘅港产片咧真系红极一时啊。咁所以日本艺术家咧都系俾呢一种港产片去迷倒啊。咁于是咧就揾咗一位日本嘅艺术家开咗一个展览，咁就喺尖沙咀嘅又话某一个商场啦。咁佢擅长咧系用一个色彩创作啊，即系我哋称之为 pop art 啦 ，pop art 即系一啲大众流行嘅艺术咁样，通常咧用一啲日常生活。嘅嘢咧，你作为艺术灵感嘅，咁所以咧，其实同我哋日常生活咧，我都觉得啊，佢要贴近，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咁有咩睇咧？嗱，虽然佢系日本人啊，但系佢真系好中意，好中意香港嘅文化嘅。咁所以咧，佢就用咗一啲经典嘅港产片，譬如乜嘢咧？譬如《花样年华》《英雄本色》等等。咁佢就用咗呢啲咧去画咗一啲漫画风嘅艺术风格嘅画，咁所以都可以欣赏一下。咁香港除咗呢个卡呢个电影係好出色之外呢，仲有一样嘢係享负盛名㗎。冇错，就係霓虹灯啦。咁佢亦都将霓虹灯呢摆咗入去呢一个嘅艺术入面嘅。咁我哋可以睇下呢，我最特别个位係咩呢？我哋睇霓虹灯呢可能睇惯咗日常生活，又唔觉得咩特别喎。但原来係一啲日本艺术家嘅眼中咧系好特别嘅，咁所以咧，大家不妨咧去尖沙咀咧欣赏一下呢一款新型嘅艺术啦。 我们应否显得快乐，近乎生死之间拼搏，爱情不敢讲得太多，惊开口会醒觉，自磨力多剧烈。关心也得一吻，而骗的人发现信任亦有可能非缺陷，仍可称一种美德，是你表情逼真，缺乏恻隐，冷笑话当敏感也需不忿，非开心的开心也可相衬，留低你重复有余剧人，我们应否苦中作乐，近乎虚假得不正确，有缘争吵都不算数，总可当对主角挽回旧一啲烈时光，世仇都该珍惜。 巧林钟艺云，一阵翻嚟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同到访的英国首相辛伟成举行会谈，同意加深两国的紧密经济联系，并且承诺加快清洁能源转型以及加强关键矿产的供应链。拜登和辛偉成亦都發布大西洋宣言，辛偉成形容是兩國在人工智能、氣候變化和保護技術等問題上首創的經濟夥伴關係。拜登就形容這種緊密的經濟關係是支撐北約盟國之間更廣泛關係的巨大力量源泉。而他和辛偉成亦都討論到如何繼續調整和提升兩國的夥伴關係，以確保兩國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之中保持領先地位。拜登和辛偉成亦都討論了烏克蘭問題，重新會繼續支持烏克蘭，確保烏克蘭的長期安全。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与古巴达成秘密协议，将会在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大约160公里的岛屿上建立一个电子窃听设施，这样会让中国能够从设有多个美军基地的美国东南部收集电子通讯信息以及监测船只航行情况。美国白宫和国防部都指报道内容不准确。国防部话，根据所得信息，美方未发现中国同古巴正系建立新型嘅间谍设施。白宫就话，美方一直对中国同古巴嘅关系存有担忧，并且正系密切关注。古巴外交部指报道内容系谎言同毫无根据。中国外交部之前曾经批评美国长期运用技术能力監控本國和各國人民，竊取各種數據，是名副其實的監聽大國。法國靠近瑞士邊境的安納西鎮發生持刀襲擊案，造成四名幼童和兩名成人受傷，其中兩名受傷的幼童來自英國和荷蘭，疑兇就當場被捕。总理博尔内话，被捕疑凶31岁是叙利亚人，十年前在瑞典获得庇护并取得难民身份，而疑凶是合法入境法国，他持有瑞典的身份证明文件和驾驶执照。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就证实，今个月初拒绝了疑凶提出的庇护要求。调查人员表示，正是循企图谋杀的方向调查事件，但是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疑凶的犯案动机涉及恐怖主义。消息指，政府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公布私人发展商参与兴建资助出售单位计划的框架，预计政府将会宣布推出两幅用地供发展商投标。据了解，政府不会就私人参建项目包底，即是不会回购未能够出售的单位。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提出，要善用市场力量，提升公私营协作，推出先导计划，鼓励私人发展商参与兴建资助出售单位。据了解，政府已经就计划向立法会议员、承建商和发展商等不同持份者咨询意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骤雨渐转频密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准备好迈向健康人生未？政府的地区康健中心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不但设有跨专业团队为你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和筛查，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和管理计划，还会联系区内医疗和社会服务照顾你的健康需要。大家可以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一起展开健康人生。详情请浏览 dhc.gov.hk。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今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各位香港电台嘅听众，大家好，我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香港电台的节目又有趣又有资讯性，其中我最喜欢的呢就是星期六问责。啱今年呢是香港电台的95周年，我祝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推广运动之爱一世家书选举， 写一封最感人真挚的家书，抒发夫妇相处之道以及难忘经历，就有机会赢得比赛。 得奖作品更会以声音演绎于未联康康节目内播放及上载至特备网页。 想知道更多有关爱一世家书选举的详情以及下载参赛表格，就可以click入家信守一生网页 rthk.hk/family2024。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话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6:37嘅时候啦，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啦。除咗有小白喺度之外，头先6:30之前咧都听到阿船仔都已经翻咗嚟啦。早晨， 早晨啊，小白。 咁啊，小朋友咧，即系而家好多时好似我有个我家姐个女啦，咁啊而家都揾紧暑期工啊，即系都做紧噶啦。咁啊，佢哋嘅工作啦，佢自己就去咗补习社嗰度帮手去到照顾下啲小朋友，系啦，教下。小朋友做功課咁樣嘅，都係好簡單啦咁樣。咁但係而家的而且確咧，有好多嘅年輕人喺佢自己就業嘅時候咧，都有啲變化。呢個變化咧，就可能同 AI 都係有關。咁啊，調查出咗嚟就話到啊，原來啲年輕人咧，因為覺得同 AI 嘅競爭勁咗、激烈咗啊，有好多嘅工咧，其實 AI 會做噶啦嘛。 係啊，係啊。 即係譬如我以前曾經暑期工，我做過入 data 嘅，就坐喺度係咁啊，啪啪啪啪啪咁樣入嘅啫。其实我觉得呢份工应该会冇咗嘅，因为而家你入数，其实你基本上电脑你一路做紧嘅时候，电脑一路帮你处理紧嗰个数目噶啦嘛。 系啊。 咁你未嘅时候，你未必系需要每一份工都系需要用个人手去到处理啦咁样。咁可能电脑都已经帮你做晒啦。咁有好多譬如传菜嘅，你都见到啦。而家其实啲 传菜机械人， 传菜机械人。咁啊！啲小朋友咧就最中意跟住个传菜机械行嚟行去，系啦，一齐玩游戏咁。咁有好多嘅工咧，真系会发觉系机械人同埋 AI 取代咗嘅。咁相反咧，而家有啲嘅调查啦，就话年轻人，特别系内地嘅年轻人咧，佢哋中意转战一啲叫做轻体力嘅劳动工作。 咁啊，即系点啊？ 系啦，所谓轻体力咧，即系又唔系话真系去到工地嗰度翻工嘅，咁啊亦都系有少少嘅体力啦，咁啊但系又唔需要咧去到好辛苦嘅，咁呢类型嘅系咩咧？即系要身体力行去到做嘅，因为呢一类嘅工作咧，就暂时嚟讲啦，叫做AI 都未必取代得到。咁佢话到咧，有啲工譬如系咖啡师啦， 哦， 咖啡师咁佢一份需要企喺个可能系咪吧嚟噶？那个叫做吧，咖啡吧。 去過，我係 get 你講咩，即係個吧台咁樣。 係啦，但係我又唔肯定嗰個真係 叫 吧喎。 叫咩好咧？ 因為佢又唔係整調酒嘅喎，佢係整咖啡嘅喎。咁總之嗰個位置咧，咁你需要企喺度。其實我真係冇乜見過啲咖啡師係坐喺度喎。 佢真係喎， 嚇、啊、 又真係喎。同埋可能佢要保持嗰個專業嘅形象咧。 但係坐喺度都可以專業嘅喎。 我諗。我谂可能系睇边间公司 culture 嘅啫，系嘛？ 可能 啲快餐店嗰啲未必会坐低，可能太忙。 哦， 咁但系我又见有好多即系可能假日少少嘅西贡嘅咖啡店咧，因为佢自己就系老板啦，佢、就会坐低咯。 佢就直头坐埋出去出边张台添。 系啦，西贡嗰啲啊，咁我先行入嚟啦。 系啊系啊，跟住先入翻入去教，帮你教翻杯咖啡。咁佢哋好多年轻人都话到咧，其实呢一类型嘅工作咧，覺得 AI 就未必取代得到啦，咁但係咧喺之前尖沙咀有個商場咧，那個好大好多雲尼拉味嘅商場咧，咁嗰個商場咧其實佢我唔知而家仲喺唔喺度啦，佢啱開冇幾耐嘅時候，佢有間賣珍珠奶茶嘅店嘅，咁你都係嘟嘟嘟嘟嘟撳掣，跟住咧就俾錢，然後佢係機械人幫你沖呢一個嘅手搖飲品噶嘛。 哦， 系啊，咁佢嗰阵即系大家嗰阵时就好似哇咗一声啦，哇咁好犀利啊，完全机械人，佢真系冇人嘅，成个过程咧由你买啦、销售啦、制造啦，全部都系机械人去到做晒嘅咁样。咁而家都即系虽然内地可能都系会有呢啲嘅技术啦，咁但系始终人嘅味道咧，我谂系特别嘅。 系，我就系想讲，因为而家其实有好多机械咧，讲真的，你可以用一啲 capsule 机噶嘛。 嗯，系啊。 系啊，咁嗰啲点解有时候啲人中意出去飲翻手沖咖啡， 哦、 就係、是、嗰種唔同嘅感覺咯。每個人個 taste 唔同啦，第一，即係佢 taste。因為我真係有好多咖啡師係講啊，嗰日我覺得嗰隻豆靚， 係 咁先推介俾我。 啊，係係、哦，你呢個 point 都好好喎。如果係當日嘅話啦，咁如果你本身都係用開呢隻豆嘅，可能嗰隻豆本身麻麻地嘅，咁你入咗貨。咁啊，電腦暫時咧都唔會話同你，不如我幫你換個第二隻豆啦。今日呢隻豆好似麻麻地喎，咁啊電腦反而就係個公司俾啲咩貨，佢倒入去個 lay 入邊，咁佢就自己喺嗰度揼出嚟噶啦。 係啊，咁之後就睇啊，呢、這個今日冇咁好喎，不如轉個另外一隻俾你試下新嘢啊咁樣。咁、尤其是我覺得每一個咖啡師嘅手勢或者佢哋中意嗰個酸度啊、苦度又唔同咧、咖啡呢樣嘢我覺得真係幾特別嘅，係真係我覺得好難俾 AI 取代。係 咯，味道。咁味道如果要用 AI 去到分析嘅话咧，你问我得唔得嘅？我相信未来日子都系得嘅，因为味道本身都由原子组成嘅，咁即系数学啦，都系 系可能 60%、40% 苦味咁样， 系啦，咁啊都系会可以调教得到嘅。咁但系人同人嘅连结啊、倾偈啊、人同人即系有血有肉嗰个接触咧，我谂系其中一个咧，大家都会觉得系 AI 取代唔到，我哋都想喺呢一个工作上面咧继续做得好啲咁样。咁可能坊间咧仲有一啲叫做轻体力劳动嘅工作嘅。咁啊，大家可以谂下啊，如果我虽然其实而家讲紧呢啲报道咧，系内地一啲都学历都唔错嘅学生嚟嘅，咁佢哋做翻工嘅时候，其实佢哋可以搵一啲更加高收入嘅工作，但系佢哋都会想试下呢啲叫做轻体力劳动嘅工作，咁我哋又觉得学到嘢啦，又有啲叫做质量，有啲品格嘅质量喺度，咁、好似有个。有一種迎風嘅喺度嘅，咁所以佢哋可能呢啲嘅亦都可以令到班年輕人就試一試呢啲工作啦，咁、都係好嘅，咁啊唔需要樣樣嘢都係變成數字，可以喺工作上面咧都揾到一啲叫做減壓嘅機會嘅。咁、如果唔係你下下都係對住數字翻工，然後你飲杯嘢都係靠數字計出嚟嘅味道嘅話咧，咁嘅生活咧就變得太機械式啦。 係，我都覺得係好似好冷血咁。 係啊，預期得到嘅未來咧，其實係唔有趣嘅。咁所以大家不妨揾下一啲工作，可以令到自己有多啲挑戰啦。 我係孔奕璇璇仔。 生活有品味，晨光 KOL 会分享日常妆用，仲有转头话你知环节，可以了解身边事物究竟系点样发明，仲会一齐探索神州大地嘅奥秘同文化，亦会剖析心理学嘅趣味知识，点样享受生活嘅享乐时代环节。听住船仔嘅晨光第一线，一齐享受生活啦！ 晨光第一线。 早上六点四十四分，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以及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的气温大概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都是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骤雨逐渐是频密以及有雷暴。现在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来的。另外就是雷暴警告，暂时就去到早上的8点钟。至于酷热天气警告，现在早上都是生效的。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3%的早上来的。时间都来到早上的6点45分。6:48嘅时候，呢首作品嚟自作曲久石让，填词刘德华，嚟自佢刘德华嘅《慢慢》啊，都系一只咧，我觉得最近啦，几舒服嘅歌曲嚟嘅。呢、這个时间听咧几好，因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播翻啲普通话嘅歌曲咧，等大家听一听。6:48啊，咁啊有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QL 系列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继续嘅邀请到咧就是、香港山艺协会嘅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 咧，今日上到上嚟啦，咁啊同我哋嘅听众一齐分享一下咧，好多行山上面嘅技巧。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咁多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因为上个星期嗰啲隔网资讯咧，我仍然系记忆犹新。夜晚發夢都繼續喺度畫格啊！ 會唔會 燒烤嘅時候用嗰啲網誒諗起個軍用地圖個網？ 真係啲誇張啊！ 咁但係今日咧就想同阿 Sunny Sir 就講下啦。嗱，我哋叫做喺用手機定位啦，我哋當然係會知道啦。 嗯。 咁但係即係人類嘅基本步就係鳥瞰地圖啦。由上面望落去，其實我哋手機地圖都係嗰啲鳥瞰地圖，不過咧紙本喎。咁如果我哋喺个攞住个纸本地图嘅时候，我细个咧我冇参加过童军噶吓，即系啲咩有啲咪叫咩小狼队啊？ 哦，好多年前噶咯，我都系最近睇 YouTube 先知咩叫小狼队嘅啫。 其实我都系睇翻啲古代文献我先理解。咁啊，即系睇到呢啲嘅时候咧，我又谂下以前啲人咧，佢哋都系用纸嘅地图噶嘛。 系嘅。 咁可能我嗰日上山。我稳阵嘅，我攞埋个纸本地图上去，咁我就因为我惊冇电，系啦，或者我喺外国咁样，咁攞个纸本地图可能又真系稳阵啲。咁我点样去到用咧？我攞住个纸本地图，我又可唔可以做到 GPS 咁定位咧？我都唔知自己喺边，我点定位咧？又 首先好简单啫，用眼睇就得噶啦。 系， 即系个个都唔用眼睇嘅，即系唔系讲笑，真系用眼睇睇乜嘢咧？睇翻个山形地势，再对翻地图上面嘅等高线。 哇！ 个个都以为我成日讲难嘅，唔系难嘅嚟嘅，真系要用眼睇嘅。个个就以为其实无论系纸本地图啦，或者系手机版嘅地图，佢都系平面嘅。 嗯， 你望落去都一啲一个圈一个圈，我叫等高线。 嗯， 一个圈一个圈咁，好多人就以为净系知道前面有条路。 嗯。 因为去线又好，实线就知条山路。 但系就冇谂到嗰条路嘅都系上紧定落紧。 系啦，因为条山路咧会横跨一条条等高线咧。 嗯。 咁就可能界定紧佢系上定系落。 嗯。 咁要睇翻个等高线嗰、那个个组成个样啊。 其实系咪大部分等高线佢都会写，譬如一百米佢会写一百、二百、四百咁样。其实佢应该会写 嘅。佢整数就会写嘅。吓、啊。咁整数写完之后咧，咁你就睇到，但有时候咧就有几个样要形一形嘅、 啊。 就当一个等高线系完整咗个圆圈嘅时候咧，通常都系顶嚟嘅。 嗯， 点解用通常咧？因为有时候咧睇个数字系窝位嚟噶嘛， 哦、 即系窝落去又系咁样嘅。 嗱，即系陷入去嘅，即系山谷咁样。 凹咗落去，即系凹咗落去。 山谷佢会唔会用第二只颜色？譬如山顶佢用红色，山谷佢用黑色咁样。 咁啊，另一个显示嘅方法就唔系我哋而家用紧嘅等高线方法。 嗯、 全世界都好中意用等高线方法。但如果市民你真系即系你听众觉得难搞，你可以买一张叫郊区地图， 系 啊 country map 嗰张嘢咧就会打埋阴影嘅，即系山势里边咧打咗阴影嘅。系啊，冇错，呢啲要想红就打咗啲阴影啦吓。咁佢哋就靠个一望落去就容易睇得到嘅。咁、 啊、 你学下睇下山形地势啦、啊。第二样嘢咧就睇翻嗰个数字。 嗯。 咁睇數字，頭先講整數就會顯示翻啦，同埋一啲叫高程點， 高咩？ 高程點 係， 咁佢就會一個圖例係一個 dot 一點， 嗯， 跟住隔離就寫咗一二三個數字，就係、是、個高程點嘅高度， 嗯， 咁就另外啲高程點咧就唔係我哋想象中咁啦，叫做三角網測量站。 咁如果嗰個高程點佢喺大帽山山頂嘅。咁你就寫翻，譬如一點，跟住就寫翻係九五七咁樣。 咁未必噶喎。咁上面嗰个就可能系个三角网测量站嚟 嘅。哦， 三角网测量站咧，就大家成日行山都会见到嘅，一条白色嘅石柱，个顶上面有咗黑色， 哦、个 等就四方嗰、那个。 坊间叫标距柱， 嗰、那个叫标高柱。 啊，唔系标高柱，系啦系啦，标高柱。 即系 Q 标嗰个嘛？呢、這个玩 Q 标，你有冇听过？ 唔系好明点解叫做标高柱？ 啊、 第一佢就唔系最高嘅、 啊， 第二就。唔一定系即系日地上有嘅， 因为佢够高咯，你爬上去有啲辛苦咁。 其实系嘅，咁、但系因为喺譬如香港嗰个叫东区海底隧道咧，太古城入口嗰边咧，啊、草地上面有碌噶啦， 系 跟住喺马鞍山后边山腰有碌噶啦， 系啊系啊，即系系啊，嗰、那个其实唔一定喺山顶噶， 即系咁所以就成日搞错咗。 例如喺我记得上狮子山啦，因为呢个近狮子山， 系系 上紧狮子山嘅时候咧，佢都已经。近一啲咩竹林位啊，其實佢都零零舍舍又有一條嘅， 冇錯冇錯冇錯，佢測量用測量用定位用嘅， 嗯， 咁有機會再講下點樣做測量，因為都好複雜嗰件事， 係啊，但係又難唔到你喎、啊。 哦，唔係，我都要做資 料搜集，一齊幫我哋揭開做測量嘅神秘面紗。 我覺得哇，我哋下一集又嚟啦。咁另外做嗰條黑色誒嗰條柱啦，咁但係就我誒。地图上面的显示咧就系三角形有一点嘅嗰套例， 即系嗰个标高处就会都会显示出嚟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你可以靠呢啲咪知道哦，嗰、那个等高线嗰个圈就已经最高啦。 嗯， 咁由高之下啲咪落去咪低咯。 嗯， 咁我哋有一个嘢要一定要认嘅叫山嘴啊， 山嘴啊， 系啦 ，spur 山嘴。咁点样认咧？就系、是、个等高线一个个圈出嚟之后咧，好似箭嘴咁，一个箭嘴，一个箭嘴，一个箭嘴咁样。 吓。 即是一个圈画出嚟，零零四四好似夹出个尖端，好似榴莲个尖端位咁样嘅，尖出嚟，一路尖尖尖落去，一个排队咁样嘅，即系好似一个箭嘴，跟住个箭嘴，一个箭嘴，跟住个箭嘴落去，嗰、个就属于个山嘴嘅地形啊。咁、第隔篱嘴完之后就窝啦。其实大家咧，你知道呢个时候唔系知唔系好明我讲乜咧，揸实只拳头就知啦。揸实拳头咧，你就会见到。走一啲拳头上面嗰位，我叫山脊， 系嗰啲个骨位， 系啦，好似龙脊咁叫山脊啦。手指由山脊左右两边散开嘅就系我哋嘅山嘴啦。 哦，即系我哋一个拳头啦，咁然后咧，即系我哋手掌同手指之间嗰个骨位嗰、个会凸起噶嘛，咁嗰个就好似一个个嘅山 山顶咁， 山顶咁样嘅位置， 一连穿过去嘅就叫山脊啦。 哦，系啊，系啊。即系龙脊嗰个头先讲啱 啦，龙脊啦，八仙岭啦，马鞍山都算嘅，好啦。跟住每个山顶上面一只手指一只指黐落去嘅，呢个位叫山嘴。 山嘴，山嘴就真系我哋手指罅个位啦。 唔系手指， 手 指， 手指，手指， 系啦，就手指叫山嘴。 系， 隔篱嘅叫山窝， 山窝凹落去，即系手指手指之间嗰个就 系 山窝。 咁啊，山嘴山窝，两个嘴就一个窝，两个窝就一个嘴，卡啦卡啦卡啦嘅。 piano 咁样， 系冇错，就系咁样。咁呢个嘥咁多时间要讲呢样嘢呢，因为大部分嘅山径呢都喺个山嘴里面形成多啲嘅。点解唔系山窝里面有路嘅咩？因为聚水呀、啲路就好容易蒙咗去、山嘴呀、山脊啲路就容易 keep 不到嘅。咁下次大家睇地图嘅时候呢就可以幻想一下个等高线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咁样。咁你知道边个山嘴同山窝啦。 哦，我决定为咗能够更加能够有效研习到呢一个嘅山嘴山窝。等高线咧，我决定喺只手嗰度画一个个圈。 其实就系咁噶啦，即系如果大家将中学嘅时候学过下等高线嗰啲咧，画翻落去 捉架嗰啲咯， 就完全一样系咁噶啦。 系系。 咁你真实环境咧，你就要多啲对啦。将张望住张相或者望住环境，攞张地图对翻佢。咁但系对之前咧，有一个基本技巧一定要识嘅，我叫政治地图。 哦，即系揾翻东南西北系嘛？ 系啦，将个地图同个环境配合翻佢先。呢、个叫做 map setting。咁啊，將地圖嘅資訊同真實環境配合，對得翻佢。其實大家聽眾去旅行嘅時候，一定試過，報出呢個車站喺度伸縮個位置啊。咁你就即係伸手又縮翻埋你個位置。咁你就要望到四周嘅環境，哦，見到個車站，將地圖上面個車站就對翻個車站。咁啊，東南西北就對得翻曬啦。呢、個動作就係叫做 map setting 啦。 哦， 係啦，下次你旅行嘅時候喺度轉嚟轉去嘅時候，啲 friend 問你：喂，你做緊乜嘢啊，小白？咁你就答佢一句：哎呀 ，map setting， 咁就贏好多啦。 哇， 係啦，冇錯。 咁啊，都可以試一試呢個方法，即係地圖咧，就算攞住紙本嘅地圖咧，都係贏。咁啊，即係山界上面嘅地圖都可以好輕鬆做到呢個 map setting 嘅。 就算普通地圖都做到嘅，只不 過 大家 如果凹咗個山谷入面，其實會唔會我都睇唔到喎？附近啲山脈咁點算 咧？冇錯啦，咁所以逢親一啲嘅求生嘅雜誌啊，嗰啲嗰啲節目啊，都會提醒大家，就迷路時候記住向高地方， 高地方。 第一高瞻遠矚，第二咧就可以避開個窩位裏邊睇清楚啲山路。就山嘴山脊多數啲路係易行啲嘅。窝位里面咧就个叫树林啊、谷位啊， 沼气又多啊， 难搞好多。同埋你望住四周围都系山山石石，个窝位你分唔到方向，定唔到位，咁最好就去高处嘅地方，山脊、山嘴、山窝望一望先，然后先再决定走咩位置。呢、个就系即系好多求生都会咁做嘅。同埋即系举例，即系咁 touch wood 吓，大家揾直升机救你嘅时候。咁你喺高處佢都見到你嘛？ 哦，咁啊係。 你窩咗落去咧，啲雪遮住你就難搞好多。 係，咁啊會唔會就係話，如果喺個山窩，即係已經喺山窩入邊啦，喺個底嗰度啦，我仲需唔需要喺認翻東南西北去揾一啲出路定係點樣噶？ 咁所以我哋要配合指南針應用啦。 嚇， 即係指南針裏邊咧，紅色嘅磁針就指北嘅。 頭先張地圖嘅通常地圖嘅頂部都係北嘅。 嗯， 如果唔係嘅話，就係、是、話箭嘴展示邊邊係北噶嘛。咁所以對得翻佢就可以分翻東南西北走嘅位置咯。 嗯， 呢、這個比較緊要啲。 係咁啊，出發之前咧都應該熟讀地圖，我覺得呢個都係好重要。 系冇错， 唔使下下攞地图出嚟。 我差啲想话大家报班，好似唔系几好咁。我哋唔卖广告。 好，唔该晒 Sunny Sir 先，拜拜。六点五十九分啦，转头咧音乐早点咧会有雨波 Benny 喺度啦。咁啊，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 哇，夹到喎、 啊！夹到啊！ 似乎我哋 band 友嚟嘅喎。 系、 可以夹 band 喎、 可以啊，弹吉他。 其实我唔识乐器嘅。 你弹你吹木同笛咯。 都得嘅，咁我学翻先得唔得？我中意嗰只都系木桶笛咁嘅声嘅，叫做 Ocarina 打横嘅，佢又唔系、又唔系 flute 嘅， 系又唔系 Ocarina 咁样嘅。你有冇睇过你哋冇啊，太年轻。有套卡通片咧叫《鬼太郎》，咁佢入边咧个鬼堂就拎住嗰个 Ocarina 喺度吹笛，木桶笛咁嘅声嘅，咁就又可以当剑咁用嘅。咁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都有学过木桶笛。其实有啲人学木桶笛同埋学 Ocarina 一齐学嘅，因为声音差唔多咁样嘅。咁你上网睇翻 Ocarina 呢个，你就略知一二嘅形状。转头我俾你睇咧， 系好啊，我个样好迷惑啊，而家 好啦。咁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亦都有船仔喺度啦，同埋咧晨光交通天文台交通组嘅阿姑都喺度啦。 早晨，小白，早晨，船仔， 早晨阿姑。咁啊，今日嘅天气天气就阿船仔就帮你睇啦。交通系点样呢？ 咁暂时啱啱收到啦，屯门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扫管窟係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经过要小心。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对出，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咁封路情况，将军澳嘅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进行，去返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至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封闭。另外喺油麻地弥敦道都有渠务工程进行，去返尖沙咀近加士居道慢线都需要封闭，经过就要小心。係咁多啦。 咁交通方面呢都係咁多啦。 咁 希望今日呢大家就虽然出面雷暴警告啦，咁不过都要小心驾驶。雷暴警告咗喎，咁冇讲到係好大雨㗎。 即 系突然间讲翻呢个雷暴警告咧，又唔觉意讲多咗句，就系有阵时有雷暴警告未必系等于落雨嘅，系啦。呢个世界有一种叫寒天雷嘅，啊，做咩两位冇听过咧？ 有， 但系 你突然间咁样讲一讲，我个心嚟一嚟。 系啦，系啦，咁啊，迟啲又可以同大家讲下啦，讲翻多啲你寒天雷，咁啊都系有趣嘅天然现象嚟嘅，系啦。咁啊，交通方面仲有啲乜嘢咧？ 有趣嘅嘢咧，就星期日咧有个九巴总收中心咧开放日喎。咁喺屯门嘅，咁就系朝头早十点去到下昼嘅四点钟。咁原来佢系1984年落成之后咧第一次开放俾公众参观嘅。 系。 咁有咩咁特别嘅地方咧？其实呢个地方就系、 九巴和龙运巴士每年进行年检的地方和一个、做大修的地方。它曾经是、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层维修中心来的。咁另外呢其实。 那个位置是轻铁站隔离的嘛是不是我记得。定是西铁站附近。 其实是即是九巴屯门车厂对面。对对对。即是轻铁站附近。哦咁咧，其實1988年電影咧《二膽紅唇》曾經咧有個最撈尾嗰個場景咧，係喺呢個車廠入邊咧取景嘅。咁其實咧，今次就會展出好多唔同嘅維修同埋測試嘅設備俾大家睇啦。咁、唔知入邊有啲咩 維修嘅設備啊？ 係啊，即係可能啲工具啊，或者點樣 嚇？ 係啦。 咁會唔會睇到嗰啲咧？佢哋點樣清潔、巴士嘅外表嘅？咁有啲應該有啲洗車機噶嘛？ 呢、這個入邊實際上有啲乜嘢展出就真係唔知道，因為佢第一次俾大家即係開放俾大家睇， 咁就更加要睇啦。 喺呢度睇喎， 咁但係咧就 因為傳媒都未入過去睇啊嘛。 咦，小白咁你可以做第一個入去 喎，係咯， 你翻嚟翻嚟同我哋， 我啲咁八卦嘅人， 係你翻嚟話俾我哋聽。 屯門哦， 係啊，屯門 星期日， 星期日係掹埋阿 Vicky 過去。 咦，係 屯門人嚟噶嘛？ 係屯門人喎，掹埋佢過去啦嚇。 係啊， 咁入邊仲有啲咩咧？ 其實咧就 Google 過入邊有啲咩咧？其實佢有幾層嘅，地下咧就有啲泊位啦，做啲底嘅檢查同維修，加埋係做運輸署嘅檢驗嘅。 嗯。 一二楼咧就系巴士可能车身嘅维修啦，然后二楼咧仲有个叫做涂喷车间嘅，就系喷巴士上色。 即系啲广告啊， 广告应该系黐上去嘅，但系可能喷色咧就 系 保色嗰啲， 系啦。 哦，好嘢喎，知道系黐上去， 系黐上去，唔好当系 诶。 好啦，咁跟住咧， 都识啲嘢嘅。 跟住再上一层就系黐上去嘅楼层系嘛？ 天台嗰层咧就系会测试个车有冇入水嘅，亦都会摆啲巴士喺嗰度。 我喷水咁睇下会唔会入水。 咁另外咧，亦都会展出唔同型号嘅巴士啦，包括系全新嘅纯电动双层巴士啦，一啲退咗役嘅巴士，仲有系九巴嘅幕后工程车等等嘅。 幕后工程车都好睇喎。 系啊， 好少有见到佢哋嘅庐山真面目嘅。 可能就系嗰架拖车咯。 咁我见过 了，见过啦。咁可能就有其他嘢嘅， 应该系嘅，系 系啦。今次就系免费入场，亦都唔需要登记嘅。 哦，咁仲好、啊， 随时入去都得。 即系 walk in 就搞掂 ，walk in 就搞掂，十至四， 十点到四点， 系啦。另外咧，如果有需要，可能话要暂停入场或者系控制人流咁样咧，佢会喺 app 同埋网页咧公布最新嘅安排嘅。 嗯。 另外咧，为咗配合大家去呢个车厂玩啦，咁九巴系安排咗路线60号 R 咧来往屯门市中心至到去车厂嗰边嘅。 系。 咁价钱就系4.8，就每30分钟一班嘅。 哦。 咁但系就有啲网民就话。如果要等30分钟，不如就直接喺屯门港铁站行过去，都系10-20分钟左右。咁、所以都如果天气 OK 嘅，就不妨行过去。 系啦，咁啊，到时大家自己选择啦。即系方法就有几个喺度嘅。咁睇下大家如果想去嘅话，用咩方法去啦？咁样 系啦。如果大家抽到时间就可以去睇下、参观下咁样啦。 嗱，巴士迷都应该有一扎， 应该好多噶啦。 系啊，拎晒啲摄影机啊， 长短炮 喺度慢慢影啊。喂，跟住哇，终于见到呢架车啦咁啊！ 终于唔使冲出马路影啦。 系啊，亦都唔好冲出马路影啦。系啦，同埋有阵时，譬如礼拜六日咧，喺嗰啲山边嘅地方咧，其实都多啲龙友喺度影相嘅， 桥底都见过， 桥底都多嘅。咁有阵时未必净系影巴士啦，有阵时可能影跑车啦，或者有啲甚至乎系影相友、影相会嘅，就喺呢啲公路侧边度影，其实都危险。我自己都会觉得系啦，系啦，系啦。咁 如果有个地方俾大家企定定喺度玩嘢嘅，就 更加理想啦。 系啦，咁又唔使惊话 out fall 咁张相。 系， 系啊，企定定俾你影，影到满意为止。 影到满意为止啊！最紧要侧边啲人就。大家又讓翻啲空間俾人影相咁啊，好啦。 最緊要大家滿意。 滿意咁啊，好啦，好，唔該曬，哥，唔該曬。天氣方面咧，真係問一問阿、船仔啦，早晨。 早晨啊，小伯，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聽眾。 點啊？出邊雷暴警告啊？你驚唔驚啊？ 暂时未有雷，所以唔惊住。系、啦，不过咧，而家就真系 feel 到个地系有少少湿嘅。今朝翻嚟嘅时候都系感觉到嘅，应该啱啱落完雨嘅感觉。咁、但系个感觉啊吓，就咁睇个天咧，因为佢系光过之前嘅，光过寻日嘅7:00嘅。可能今日阳光普照一啲。 哦，咦，咁咪好咯，唔怪之得酷热天气警告朝头早都已经生效啦。 系啊，咁同埋而家天气越嚟越热啊嘛，睇下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咗。小白，你屋企有冇开冷气瞓觉？ 屋企有啊，但系我成日都讲噶啦，我开冷气，但系都会校时间制嘅。即系如果我四点，系啊，我四点半起身嘅话，可能个冷气其实最主要都系头嗰两三个钟等佢自己继续吹啦，咁悭电啊嘛。 哦，我咁样都系一个不妨系一个好方法，因为我之前睇一个报道啦、原来你间房嘅温度，佢就系讲啊，而家有啲人咧为咗悭电，咁可能咧就开冷气之后就熄翻，屋企嗰个房嘅温度咧，如果系超过咗28度咧，系同即系好似叫冇瞓过咁样，嗱又未至于冇瞓过嘅，但当可能你本身要瞓8个钟嘅，但实际上咧你同瞓咗6个钟系冇分别咯。 哦，即系有折扣有 discount 喺度咁样嘅。 系啦，因为人个睡眠嘅时候咧，你嗰个大脑啦系会减1度嘅，咁同埋佢会希望你即系 suppose 因为你要俾你大脑休息啦，咁所以你个温度系会下降。咁但系如果你瞓觉嗰个环境好热，超我当28度啦咁样，咁之后咧你嗰个神经系统咧就会为咗令你嘅大脑降温咧，会出现一啲反应嘅。咁有咩反应咧？譬如会令到你呼吸加速少少嘅，系啦，就帮你散热啊，或者排汗。咁你谂下，嗱，本身你瞓得好舒服啦，但系你就因为太热嘅时候，你个神经系咁喐，系咁喐，系咁喐。咁结果咧就变咗，其实好似冇休息过咁。 哎呀，真系阴功啦咁样。 系啦，只会越瞓越攰啦。咁就本身可能6个钟，我当你6个钟可以瞓完就冇事啦，就可以好开心翻工咧。原来而家要瞓8个钟先得嘅。 哎呀，咁啊，所以即系你话温度咧喺间房入边嚟讲相当重要，特别好似我其实本身怕热嘅，不过我就只不过系谂住利用翻我怕热呢样嘢咧，咁所以个冷气机就会校时间式，咁啊令到我自己会自然醒啦。所以通常我个闹钟譬如4点几咧，我就一早喺4点钟嘅时候就已经会起定身咧，就拍熄佢噶啦，因为个人已经热咗啦嘛。 原来是热醒啊！ 系啊，其实我成日都热醒，我热底噶，所以阿中医师成日话湿热啊嘛，又话湿滞咯。 哇！但系热醒真系好辛苦喎、 啊。系啊，所以你唔见我成日都系乌眉瞌睡咁嘅样嘅咩？唔系咩？ 唔系啊，唔系啊，我见到你好精神噶。 你都系好精神啦、 啊。系啊，咁同埋啱啱睇到啦，原来你点样可以个温度啊，间房个温度几多度系比较合适咧？咁、就大约系22到24度嘅。咁、但系亚洲人咧就比欧洲人下冻啲噶嘛，始终。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喺22到24度嘅环境下咧，可能着翻多少少厚少少嘅衫，或者冚翻张被。 系，跟住就可以好瞓啦。 系啦，咁即系呢个温度又啱啱好。咁、但系确实嘅，我都觉得系。可能會有少少浪費電嘅，咁所以如果係我咧，我就平時係開完冷氣啦，咁就大概開1-2个鐘啦，咁但係我同一時間開緊風扇嘅。 咁啱啊。 咁所以係啦，咁你就可以 keep 住嗰個冷氣嘅温度喺間房度，同一時間又有風扇做一個對流咧，嗰個空氣。 啊，你都幾醒目嘅喎，好嘢啊，加分啊！ 系，我都係慳電達人嚟噶，咁我同大家講埋個天氣啦。 好啊。 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嘅。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嘅气温大约系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未来一两日咧，亦都有几阵骤雨，咁所以要小心啦。日间天气炎热啊，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骤雨咧渐频密同埋有雷暴啊。 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吓。好，你都快啲翻入嚟啦吓。咁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90%嘅。咁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1至到二低水平嚟噶，咁另外雷暴警告啊，咁啊现正生效，暂时咧就去到早上嘅8点钟嘅，咁至于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噶。睇翻九天天气预报啦，未来呢几日咧其实都系骤雨影响住香港噶，咁啊当中咧星期二、下个星期二、三、四咧骤雨更加会系频密添，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变化。早上嘅时间7:19，有今朝早上周树佳佳哥嘅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咧，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阿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佳哥最叻咧就系研究嗰啲咩蕉啊，咁啊上个礼拜就带住只鸭啦，不过后屘就变咗啲瑞兽，但系个凤尾都仲喺度，即系个鸡尾都仲喺度啊。咁但系今日有冇啲得意嘅蕉啊？同我哋讲下，都系香港嘅传统风貌嚟嘅。 嗱，讲到打蕉咧，咁啊讲真，蕉啊都系年尾多嘅。年尾多嘅年头啊，即年头咧，咁啊，即系较为少啲嘅。咁啊，嗰个照咧，即系高楼湾个照完咗之后咧，咁啊，都要整一段时间咧。去到今年嘅大约11-12月咧， 咁啊新界啲鄉村啊啲圍村咧，先至會有照出現噶啦。係啦咁樣啦。 嗯嗯 係啦。咁反而咧，嗱，琴日咧先後彈喎，唔好以為過咗喎，唔係3月23啊，去到農曆四月咧，都仍然有地方咧係做彈嘅，做先後彈 嘅 喎。 又係要我出嚟認叻嘅時候啦，因為之前咧阿佳哥就已經教過我啦，佢話誒天后彈咧有啲大嘅，有啲細嘅。咁都會係差唔多時間做，點解啊？因為大嗰個咧可能攞咗即係立咗好多嘢啦，咁但係其他廟啊，大家都係要有個心喺度嘅，咁不如咧就分開佢，咁啊等多啲人可以供奉咁樣。 係啊係啊，因為咧以前咧嗰啲地方咧請神功戲班啊。唔係咁容易請噶嘛， 係啊， 而且香港咁細，有幾多班啦、啊，係咪先？ 係喎、 啊，香港有咁多天后廟，咁、如果我想請人做大戲，咁啊有陣時唔夠人爭噶嘛， 係喎、 啊，咁啊壓後啲啊冇所謂㗎、啊， 留翻啲嗰啲 human resources 啊，即係其他團體嗰度用 啊, 啊, 啊。 好啦，咁啊琴日咧大澳嗰邊啊。就開始咧，就有個天后彈啦。 大嶼山嗰邊咯， 係啊，叫分流。 分流哦，分流就行山人士都會去嗰個地方 嚟。哇，嗰度真係天涯海角啊！啊，就係、是、你無論喺邊度去，喺石壁去又好，喺大澳去又好，都係咁遠。 係啊，分流嗰位，但係其實都幾，我覺得行起上嚟都幾舒服嘅。係 舒服，同埋個喺個山上面望落去嗰個景觀就好靚嘅。 冇錯冇錯， 我係知咩個分流噶、 啊。嗯係 啊, 啊，分開咗。 係啊，分開咗一邊有一邊好黃色嘅水，一邊咧就綠色嘅。所以啱啱就係嗰個位啦，咁樣啦 嚇。係啱啱喺正都個真係香港南邊嗰個角落嘅位置啊。 珠江口嗰、那個同埋大海中間嗰、那個那個交匯嘅地方。 係啊，有個燈塔都好出名喎，嗰度係咪？ 係有燈塔仔啦，因為嗰個海角嚟噶嘛。 嗯。 嗱，嗰度咧就以前就有好多咧喺附近一大個，因為個大海啊嘛。 嗯。 咁啊，漁民喺度咧作業啦，咁佢哋就喺嗰個灣嗰度咧就停泊。咁咧，嗰度依樹湖咧就有一間天后廟嘅。咁樣間天后廟咧，雖然話遠啫喎，咁但係以前啲漁民有船去嘅，又派喺附近嘅，咁啊梗係旺噶啦，係咪啊？咁但係嗱，但係今時今日香港嘅漁船係少咗好多啦。 嗯， 係啊。咁啊，依樹湖咧嗰間廟就成為咗咧，即係咩咧？即係孤船海去嘅一間廟咁樣。 嗯。 不過嗰班漁民咧就冇話忘記到呢間廟嘅。 嗯。 咁啊，佢哋而且咧，即係近個世啦。佢都似乎都揾到啊，即係生佢啲生計都唔錯，咁即係可能佢係做啲運輸啊，做其他啲嘢啦，係嘛咁啊，生計唔錯啦，所以佢依然咧就都肯好肯使錢咧，就喺每年嘅四月呢段時間就荷彈。 哦，咦，咁有機會即係可以望下嗱，我自己行山人士，就算我行。分流嗰度，我記得有條分流交流徑添嘅， 係係啊係啊， 係啦。咁但係嗰、那個天后廟咧，就要喺嗰個交流徑特登咧就轉咗去入翻入去 條村嗰度， 係啦，轉落條村嗰度嘅，即係除非大家係諗住行山，我去埋嗰個分流角個位啦。 係啦， 係啦， 我沙灘要去喺山側邊咁樣啦。 係啊，但係其實唔係好高㗎啦，都係幾十米高度 啦， 係啦，咁個位。 嗰度咧。由於而家冇人住噶啦，即係嗰啲地方好偏僻啊嘛，咁喺嗰度如果係荷彈做神功戲咧，咁啊都唔歡迎人睇噶啦。咁所以啲漁民咧，佢哋咧就有個變，即係有個變通嘅方法，就係咧由大澳坐快艇， 又 去分流天后廟接嗰個行身出去大澳睇大戲，而佢個戲牌就改咗喺大澳嗰度搭。 哦， 咁啊，即系其实有啲劳师动众， 咦？咪即系直头转晒位喎、啊？如果咁样，转晒位、啊， 转晒位都冇办法啦。你冇人再翻去嗰个地方做戏噶啦嘛？咁、都冇人系咪啊？又唔方便，咁啲人点睇戏咧？所以佢哋就搬咗出去大澳做戏咁样嘅。 哇，咁咪要好多艘船去到不断来来回回好多转先得。 系啊，佢哋咪租咩咯？咪租嗰啲观光嗰啲快艇咯。 哦， 即系大澳咪有啲观光快艇嘅， 系啊，细细架 嗰啲船， 细细架嗰啲定系 几艘啦，咁啊浩荡荡咁去，咁啊好快嘅啫，如果坐快艇就砰砰声咁样，不过个瘾在系咩咧？就系咧就要，因为嗰度冇码头啊，冇码头咁样咧，嗰啲船就泊到近海滩咁样，你要间水上海滩，跟住再去个庙里边咧就接神。咁啊，都幾好玩嘅，其實。 咁佢哋會唔會一次過直頭租嗰啲更加大嗰啲船？即係例如啲人揾中華白海豚嗰啲，咪啲大啲嘅？ 咪中華白海豚嗰只、 哦？就係嗰只啦，哦， 嗰只即係橙色嗰只啦。 係啊， 就係嗰啲船啦。 係。 係啦， 咁但係因為佢埋唔到岸噶嘛，始終都係去到淺灘嘅地方都要落水間入去， 隔埋 去。 使唔使一個月之前已經開始搬嘢啊？兩個星期啦，最少。 唔使嗱，如果接神嚟講咧，都係接神咧，就琴日朝頭早接咗噶啦。 我已經接咗啦。 係啦係啊，第一日做戲已經接，朝頭早就去接，接完之後咧，咁啊請嗰個恆生擺喺個戲棚度睇曬戲啦。睇完之後咁啊，幾日之後咁啊，跟住做完戲啦，咁啊又送翻佢翻去咁樣啦。 係咁，原本分流天后廟嗰個位置咧，會唔會有啲特別嘅嘢做？即系例如即系接咗啦，咁你嗰个庙空咗嘅，咁会有啲嘢做去咯。 系啊，唔理啊，佢捧晒嗰啲所有嘅需要嘅嘢啊嘛，去个戏棚嗰度咁啊，咁啊算数，咁啊得噶啦，啊即系唔需要特别嘅。其实类似咁咧，香港都仲有几个地方咧，都系要咁样咧，龙师洞仲咧坐船啦，好远咁去嗰啲荒岛啊，去啲海啲湾头啊，去接神嘅都好多噶。咁啊真系估唔到噶，所以你觉得有时觉得嗰啲渔民嘅后代啊，即系佢哋咧都哇都系。好咩嘅，真系好虔诚嘅。 其实好有心啊，即系继续将呢种传统嘅文化咧流传落嚟。你谂下，佢哋虽然咧就系靠呢个捕鱼为生啦，成日都系坐船嘅。咁但系你话接一个神啊，或者牵涉到一啲文化传统嘅时候咧，个感觉完全系不一样。即系我自己都有参与过自己即系住紧条村嗰啲嘅盛事啊。哇，你就知道佢哋每一下咧都系非常之紧张啊！ 即系好认真噶，唔一丝不苟噶，系啊。 系啊，咁佢呢一个神功戏入边有冇话嗰啲曲目咧，系咪都系大同小异噶？ 哦，唔系嘅，其实咧就系、是、睇你嗰啲村民中意睇咩嘅啫，因为有得拣噶嘛。加上咧唔同嘅戏班咧都有唔同嘅戏补噶嘛。 系 啊，咁啊咁间都会有唔同，都会唔同嘅。 哦，咁系咪话其实呢、這、一个譬如大澳嘅咁啊，用开呢一个戏班咧？通常都是繼續用下去的。 是没错，你讲得啱啊，是即是有感情的嘛。 有感情。 有感情嘛，特别是那些戏班呢，想下喂，他劳师动众走入去大澳、住四五日喎、 啊。哦，他们在那里住埋添个戏喎。 大佬点走啊，冇得走。 搭船 咯、 啊、搭船。 好辛苦的嘛。 挂住屋几张床啊，佳哥。 他附近应该有租的地方给他住 的。是大澳那里有些靓酒店啊，现在。 系應該有計嘅，系啦，咁啊應該咁啊喺度住啦，咁啊就所以咧就有感情嘅，咁嗰啲戲班咧做開嚟講咧，如果唔係咩特別原因咧，都會繼續喺度做落去嘅。 咁啊會唔會話其實大澳平時條街道即係冇乜嘢啦，咁但係去到呢啲有天后誕啊有啲照嘅時候啦，會條街上面都會多咗一啲唔同嘅傳統文化，例如咁講，譬如長洲好出名啦，就係嗰間外國嘅漢堡包店啊，咁佢都會做咗素肉啊嘛。長洲嗰、那個咁、大澳咁會唔會譬如啲村民、 又冇乜特別嘅喎，太多大澳，大澳做到我一年一個咁細嘅一個虛仔、一年佢可以做成四五個神誕嘅 嚇，哇係咩？有咁多㗎？ 好勁㗎！ 佢除咗天后誕之外，仲有咩㗎？係 啊，好咗咪關帝誕啦、土地誕啦、羊猴誕啦，跟住仲要加埋，如果排埋龍舟嘅。哇，好多啲我賺噶！ 哇，唔怪之大澳啲旅遊業搞得咁好啦。 係啊，其實佢係一個都好特色嘅地方嚟噶。你諗下一個咁細嘅地方，一年有成五六個誕期，不同嘅神靈做神功戲咁樣，好過癮噶。 咁啱嘅，咁如果去到咁特別嘅一個地方，因為佢成個建築風格都同香港本身我哋城市咧係好不一樣，即係就算村屋嘅，大家都知道其實入邊咧係兩個世界嚟嘅。 係啊，咁所以棚屋啊， 係啊，棚屋啊，邊度係我哋？ 靚曬， 梗係啦， 同以前嗰只咁嘅簡陋完全都唔同啊！而家已經執得好企理。 係啦，咁有冇話呢個天后誕佢尋日就開始咗啦，已經接咗神啦？咁大概做幾多日嘅呢個？ 做過埋星期日啦。 過埋星期日就冇啦。咁所以咧，嗱，今日星期五啦，仲有星期六同星期日。咁如果天氣許可嘅話，不如大家都可以欣賞下呢啲傳統香港嘅風俗喎。打下卡啦，好啊，咁我哋今日倾住咁多先，下个星期再讲过，唔该晒佳哥，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法国靠近瑞士边境的安纳西镇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四名幼童和两名成人受伤，其中两名受伤幼童来自英国和荷兰，疑凶就当场被捕。总理博尔内说，被捕疑凶31岁是叙利亚人，10年前在瑞典获得庇护并取得难民身份，

休息一阵先。 快啲埋去遮阴嘅地方坐低，饮多啲水，吹下风扇散散热啦。 老板成日都提住噶，大热天时户外开工真系要唞下。 点知啊，老板有根据劳工处新出嘅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为我哋啲工作进行风险评估，同做足晒措施，避免我哋中暑啊。就好似安排帐篷啦、风扇同埋大量嘅清凉水。今日嘅气温有成廿几三十度，就要做一啲轻至中等嘅劳动嘅工作，好似我哋做园艺同清洁咁啊。安排每个工作咧两个小时，至少就要休息十分钟。当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嘅时候，仲会调整休息嘅时间添噶。 计我话咧，除咗适时休息，我哋喺户外开工，一定记得要有遮阴、多饮水同埋散热啊！ 讲到散热，不如叫老板申请职安局同劳工处推出嘅中小企便携风扇资助计划啦，以超爽价买便携风扇俾我哋，截止日期系6月30日啊！ 好主意、啊，有任何疑问，仲可以上预防工作时中暑专题网页，网址系 www.noheatstress.hk。又或者 WhatsApp 即安健24小时防暑专线93170987啊。 声音演绎李志刚罗莉。 二台话你知。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40年军旅史诗港台建制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经历3年艰苦学习高粱退级成为中尉而顾一野亦升任为连长。在即将展开的演习入面这对惺惺相惜的战友竟然发现部队出现训练作假的问题。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建制31。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我负责的环节就是投资 O2O 和晨光财经第一线，希望透过这些环节令大家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掌握正确的理财观念，一步一步迈向成功。 晨光第一线。 有人喜欢买新衫，有些人特别喜欢揀二手古着衫。 有个 term 现在叫 archive 的，即是简单来说就买二手衫，买些有价值的二手衫，即是例如一些很有神级地位的设计师90年代80年代做的一些衫被人翻出来去卖的，那些就叫 archive， 而那些东西会越煲越有价值的。 究竟一件二手古着衫怎样做出你的品未来，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好，船仔同我哋睇睇个天气先。 好啊，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啊，日间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嘅骤雨咧自然变到频密同埋有雷暴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7:40。 十分啊，星期五嘅早上 Happy Friday 啊，小白今日同我哋一齐跟进下，系咪有机会睇下球？听晚黑啊，三点钟啊，重中之重啊，今年嘅年度大战啊，曼城对国际米兰嘅欧联冠军赛事。 哇，呢、這个欧联冠军赛事真系不得了啦！咁啊，三冠王到底可唔可以成真呢？ 系啦， 咁啊，哥迪奥拿自己都话咧，呢、這个三冠王佢自己即系一定系睇重噶啦。咁但系最特别嘅地方就系因为以前巴塞试过啦，咁喺曼城呢度未试过嘅。咁、曼城咧其实就打咗几年欧联噶啦，咁但系一直个成绩硬系觉得好似又争运啊，又有少少位啊，点解又会甩甩地嘅咧？咁今年个阵容啊，或者各方面咧个感觉都好完整啊，同埋嗰个阵式啊，以及运气咧都好似喺佢哋嗰边。 咁除咗运气，我都觉得系实力至上嘅，好老实。你譬如话迪布尼啊、根道简啊，以至即系魔人布欧啊， 系啊，魔人布欧都喺度啊，系啊， 呢一个哈兰德、啊、 又快又成，哇！佢基本上咧，佢嘅直线盘球就系我哋细个睇足球小将， 系 阿小志强嗰只嚟噶，系咁拎住个波，系咁跑嘅，侧边人系咁跌啊，系嗰只嚟噶。 同埋有阵时候后卫咧掹都掹佢唔掂啊，即系唔好话喂超技术掹低佢俾你射十二码、都唔系咁容易。 超技术要掹低佢都掹唔到啊。 系啊，所以见到即系呢个夏兰特咧，此子啊喺英超啊或者喺世界嘅足球舞台咧有排去发。不过睇下国际米兰咧会唔会变阵啦，叫做上半场或者下半场咧尝试守和曼城啦，跟住继而踢加时或者踢十二码啦，呢个都应该系国际米兰咧唯一一个有机会致胜嘅方法。呢、这个唔系我讲嘅，系球评家讲嘅。 暂时睇到咧，譬如国际米兰呢一类型球队咧，佢哋可能对住锋力咁强嘅曼城啦，咁可能真系会用手势嘅阵式会比较常多嘅。咁如果你话踢欧洲赛事，好多时都会见到最出名。其实佢叫铁桶阵啊，咁铁桶阵嘅意思即系佢通常譬如四四二咁样，佢真系后边可以摆六个唔出奇噶，跟住中场可能得两个咁，前面一个咁唔出奇噶。呢啲铁桶阵即系睇下个到时大家想点样变啊，咁同埋即系肯定系国际米兰咧，除咗系个技术方面要谂下点样去到迎接曼城嘅阵式之外咧，就系、是、有机会佢呢个体力消耗都相当之大，因为你要追住佢哋啲前锋咁快嘅前锋咧，你真系要丧跑啊！ 讲得啱啊，拍大巴都要体能啊，咁睇下国米咧方面可唔可以真系成功拍大巴咧？阻击到咧，曼城喺上半场唔好先入咗两三粒啊！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反魂乏术啦。好，转个角度咧，同大家讲下欧协联嘅决赛啦。咁啊，莫耶斯好兴好开心啊！咁啊，攞杯啦，捧杯啊！二比一咧击败意甲嘅球队。 费伦天拿58年， 系啊，58年咧未攞过欧洲赛嘅锦标。咁当然啦，有啲球迷咧就喺旁边剥花生，就会话：哇，欧协联都系好一般。但系调翻转头啊，其实 有啲好衰噶，直头同欧协联未听过嘅咁样。 但系调翻转头啊，韦斯咸今年其实争啲护级啊。有阵时想延伸多讲少少咧，其实韦斯咸个领队咧都俾咧呢个莫天才啊，即系莫耶斯咧多啲嘅时间去整合咧，先可以捧到呢、這个叫欧洲赛嘅冠军啦。老实。讲有阵时老板咧就冇乜耐性嘅，见你哋咧啊做一个礼拜冇乜成绩，做两个礼拜啊，跟住咧啲网民啊唔开心，第三个礼拜咧啲球迷开始提早离场咧，跟住 sorry 啦，换领队啦，换球员啦，咁但系韦斯咸嘅领队咧，韦斯咸嘅班主啊 ，sorry 啊，韦斯咸嘅班主咧就好愿意俾莫耶斯咧一步一步咁样带领韦斯咸咧越打越好啦，咁样即系我哋身边都有啲足球评述员好中意韦斯咸噶嘛，中意咗。多年，譬如 Keyman 啊、阿啟仁啊，咁啊，琴日都喺自己嘅巴士嗰度勝利巡遊。咩叫自己嘅巴士咧？即係可能係大埔出翻去中環嗰架巴士，唔知幾多號 X 咁樣，即係著住件波衫勝利巡遊，都開心嘅。有陣時，即係你中意一隊波，就係要好投入喺當中啦，係咪？係 啊， 係咁啊，除咗。除此之外，转个角度讲下美国方面嘅情况啊。点解讲美国嘅？因为美斯去咗美国啊。呢、這个美美嘅配搭咧，就系、是、啊，令到美斯咧就签约呢个国际迈阿密两年啦。咁啊，美斯声称咧享受足球大过天。咁好多朋友都话唔系，你系应该为咗嗰份好。劲抽嘅合约咁样，嗱唔知系咪咁样啦，咁啊，报章系形容啦，布碧咸嘅后尘，咁啊带领咧呢个美职热潮，其实咧之前好多位嘅球星都去美职联揾食啦， 系啊，其实 伊巴啦、小豆啦，咁样呢啲都过晒去美职，不过依家有啲啊仲踢紧啦，即系卡鲁士韦拿啦等等啦，你觉得美斯去到美国踢波感觉系点咧，小白？ 美斯去到踢波咧，第一我个感觉就系、是、我未必睇到商业嘅嘢先嘅，因为商业咧你即系。 好多時都講咗㗎啦，因為今次其實亦都美職各方面啦，有一啲叫做贊助商都講到明，我係有份俾呢一份嘅合約嘅錢嘅。咁邊間啊？大家自己睇啦。咁即係其實佢一定係啲商業嘅考量嘅。咁你見到碧咸喺度咧，咁亦都肯定係一個商業考量啦。因為而家碧咸都係一個生意人嚟㗎嘛。好啦，咁但係除此之外咧，我見到嘅就係美職咧，其實如果美斯過到過去之後，佢有機會令到美職個認受性更加強啦。美國隊即係踢世界盃嘅時候咧，佢哋嘅實力可能都有機會，因為多咗人去到同美斯呢一類型嘅球王較勁啦，喺當中亦都吸收咗好多經驗，係有機會令到佢哋嘅聯賽咧個可觀性提高啊。咁你整體嘅可觀性提高，其實大家又有心機睇。睇嘅人越嚟越多，咁踢嗰班球員越嚟越有心機踢，咁係一個正面嘅影響嚟嘅，即係除咗商業之外，我睇到嘅係都係一個幾好嘅發展啦。 係啊，咁之前咧好多嘅名宿之後啦，或者明星之後咧，足球明星之後都中意去美職聯嘅。依家當然啦，就呢個 C 朗咧就開拓咗一個新嘅地方啦， 就係沙特啦， 係啦，沙特阿拉伯啦。咁之前都話同。奔斯馬啦，咁一齊有機會再較勁啊，一齊再努力踢波啊，咁樣咁啊，大家都以為咧，美斯都有機會去沙特嘅。 係啊，因為沙特佢哋嗰邊既然出得起錢，譬如揾 C 朗或者奔斯馬嘅話咧，大家都應該會諗，咁佢哋梗係想羅致曬咧，就全球嘅球王啊，即係精英之上精英就去曬沙特啊，推高沙特佢哋嗰個聯賽嘛。 係啊， 因為 C 朗之前嘅報道都有講過，就希望五年之內咧，就將沙特推成為咧就係世界五大聯賽之一咁一定係有咁樣嘅願景嘅，咁咪努力中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美斯過去嘅，咁呢個即係成果當然會嚟得更加快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去美國可能放佢自己嚟講，甚至乎美斯咧有個重點咧，就即係好多傳媒都冇講，美斯其實好錫屋企人嘅。咁佢咧可能就會覺得喺美國方面就啱佢自己小朋友生活。咁呢個都唔出奇喎。 南美係咪？係 啊，一嚟睇啲南美啦，二嚟可能佢哋都要諗升學啊，或者將來佢屋企人嗰個嘅打算啊。因為佢去到呢一個位咧，我覺得佢一定係帶埋屋企人周圍走噶啦，因為佢都好。锡佢自己啲仔女啊！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佢的亦都会谂下可能嗰边嘅生活咧啱佢。咁你话打屋企人牌嘅话咧，碧咸真系好叻啊！ 系啊，咁啊， 佢自己都有个 model answer。 呢啲外妻号得唔得咧？咁啊，要睇下来季美职联啦，美斯嘅打法系点？嗱，讲开美国讲埋 NBA 啦。咁啊，琴日咧节目时间嘅时候咧，进行咗 Game Three 啊，第三场比赛啦。丹佛金块作客109-94咧，轻取热火啊。咁总局数领先2-1。听日朝头早8:30，免费电视台咧会为大家送上咧就系第四场嘅总决赛啊 ，NBA 方面嘅第四场总决赛都系喺翻晚物热火啊主场啊吓。咁啊，即系如果球评家就讲啦，俾丹佛金块咧偷咗一场鸡咁下场，热火会唔会攀回一成咧？要留意翻啊！琴日咧呢个游击字啦，或者即系报章叫做弱击字啦，仲有一个译音叫祖杰啦。总之佢系讲紧同一个人嚟噶。OK， 咁啊，祖杰啦成为咗联盟啦，即系历史上边首位总决赛入边咧取得咧30分、20个篮板、10个助攻嘅球员，呢个系咩成绩咧？系一个超级大三元嘅成绩啊！改写咗历史啦，咁啊真系一个。好伟大嘅球员诞生啦吓，咁啊，不过调翻转头就系大家为人诟病就，唔系美国嘅本土球员咯， 啊， 所以今年咧，其实 NBA 嘅世界咧，NBA 嘅联盟咧，都成日想揾个亲生仔出嚟，因为咧，祖杰又唔系美国人啦，跟住卢卡当石又系欧洲球员啦 ，Embiid 又系法国嘅球员啦，咁咧冇一个。美国本土嘅球员系打得出色嘅，即系佢想揾一个球员系打得出色咧，好早已经叫做 foul out 咗啦。 佢哋觉得失威啊， 系啊，因为始终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啦，梗系要有翻个美国， 系啊， 即系譬如你细个睇立邦詹士，睇米高佐敦，睇高比拜仁， 系啊，嗰个系一个象征嚟嘅， 艾弗逊 系， 咁全部都系美国人嚟嘅，咁所以呢个都有少少拗头。最后同大家讲埋呢个法国网球公开赛啦，咁啊新旧一个对决啊，祖高域就会对咧艾卡拉斯啊吓，咁啊喺今晚嘅8:45咧就会喺电视台进行直播啦，咁大家专网球打 tennis 嘅你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 人间再苍白，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梦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听得见过山车由远渐驶近，来装在深夜，仍等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变真吗？每日画点沙，按部砌好它。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孩童能嬉戏再无牵挂，蓬莱实现在旧日迷雅，希望是远征未来。 继续开 show， 佢系张敬轩，《隐形游乐场》。 晨光第一线，船仔。 7:53啊，船爷有咩推介今日？ 诶，欧哥，今日推介一下嘅就系而家咧好多一啲新型嘅職業模式啦，譬如 slash 啦，或者數碼遊牧啦，即係去第二個國家，但可能上網做 freelance 嘅工作，咁就賺到嘅錢咧就可以維持佢旅遊嘅支出。 係 係啦，咁最近咧我又睇到一個，又佢都算係我又唔覺得佢又唔係數碼遊牧嘅，咁但係咧佢都係一路旅行一路做一啲正職嘅，佢做嘅咧就係做旅行護士啊。 哦，咁有冇少少似咧打工換宿嗰啲啊？不過咧就叫做有一份比較豐厚啲嘅薪金，就唔係淨係俾你住，直情係俾埋錢你咁樣啦嚇。 佢又未必有住宿嘅，就真係 depends 間醫院俾佢，但好佢話佢多數都唔係俾住宿錢，多數就係份人工，因為佢話咧佢做旅遊護士咧，通常就係嗰個地方啊，原來缺護士，咁所以咧個人工係特別高嘅。 喂，你 Jupiter 嘅時候咧，有冇諗過自己會護理學啊嗰啲咁樣 㗎？我有諗過嘅，但因為我冇讀 bio， 我又冇讀 cam， 咁我又睇到咧係得港大，你係即係冇讀過呢啲嘢都可以讀嘅。咁但係我喺度諗，哇！如果冇讀過走去讀。我會唔會即係 等我補翻一句學校先？其實唔係冇讀過可以讀嘅。我估咧啲收生成績比較好少少啊，應該要咧五五四四五五咁先 入得到嘅。 佢因為佢應該入邊有啲保底嘅方法啦，係啦，幫你令到你可以做到啦。咁但係我都喺度諗，咁樣嘅話咧，會唔會即係醫死人㗎？ 咁你個樣咧都幾似護士喎，老老實實。 嚇！我個樣似護士。 係啊，我覺得你似喎，你依家即係特別係即係晨光嘅你戴副眼鏡咧，都有啲護士 feel。有陣時駕駛翻嚟咧，就會醫院旁邊翻工咧，跑翻去翻醫院翻工嗰啲人咧，有啲似你個樣喎。有啲似你个样啊，咁啊，人美心善嘅一个工作嚟嘅，护士绝对帮到人啦。喂，但系咧，旅行护士咧系点样发生咧？呢一件事系 佢系譬如之前佢就讲佢即系疫情高峰期嘅时候咧，佢就佢喺美国嘅，咁就见到德州咧某一个医院好需要人啦。 系 咁，佢个周薪咧系$6,700。 哦， 咁佢就即刻去咗啦。咁甚至咧，佢本身系正职嚟噶嘛。 嗯， 佢本身有份护士嘅正职，佢情咧系去到德州之后就通知翻佢原本个上司话：我唔做啦咁样。 嗯， 咁就即刻做，因为佢话嗰个好处系咩咧？佢可能会签大约4-13个礼拜嘅合同。 嗯， 系啦，咁就可能每一个礼拜做48-60个钟啦。 系， 即系差唔多咧，夹埋就好似时薪系$70嘅。 嗯，头先我帮你结合港元计算咧，大概就$5,000一个月咯。sorry， $5,000一个礼拜。 系啊，我其实几好噶，佢话一年系有个18,000、100,000、180,000-700,000。 哇！ 美金喎、 啊，哇！ 美金喎、啊， 一年180,000几，咁多咩？有180,000几乘七， 因为佢可能佢喺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时薪啊嘛。 系啊，因为你而家最后计咗条数系100,000+。 系啊，佢就系过系睇先过180,000。 系啊， 系我冇计错，即系我觉得佢系因为每一个地方咧，佢就系睇下边一个地方时薪高，佢就即刻去嗰度、 哦。即系佢除咗为咗帮人，同埋既然人哋啊抢人才之余咧，仲可以有一个比较丰厚嘅薪金咁样系嘛？ 系啦，其实我谂佢最主要嘅目的，佢话佢唔想喺一个地方好耐，系、有啲似数码游牧嘅，因为数码游牧就系谂啊，不如我试下去其他地方旅行啦咁样。但系佢呢一种咧，就索性去第二个地方做嘢， 系， 但系又人工又丰厚一啲，咁但系有好似好开心啦，咁佢都话系有啲唔好嘅位嘅。 哦，唔好喺边度咧？ 譬如第一啦，佢就话佢长期漂浮。觉得自己好似冇屋企咁样， 但系佢拣嘅， 系啦，嗱，就系人咧，有时就系咁矛盾啦。 即系嗰啲有阵时啲女朋友，我想佢事业有成啊，不过闷啲咯。 系啦，就系咁啦，大佬， 事业有成梗系。比较闷少少啦，因为好多时间都攞咗嚟工作啊嘛，系咪先？ 系啊，咁佢就觉得哎呀，好似有啲好挂住屋企人啊，系啦系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佢话原来个支出咧都唔系你想象中咁少嘅。 点解咧？ 因为佢譬如就算住 Airbnb， 咁佢另外租屋啦， 系啊系啊。 咁然后又冇人冇物嘛，又唔识人啦，咁可能有啲地方佢可以悭到钱嘅，譬如某一个 market 系特别平，佢又唔知道， 系系， 又要去探索，同、埋你想象下旅行嘅支出点都系多过你原先住噶嘛。 系，同埋你去到个心情都唔同啦。你谂住，哇，去到德州最出名就系呢、這个乜乜乜啦，咁诶买翻啲先咁样，因为都有少少叫做游牧嘅心态。嗰种游牧就系、是去到当地咧要食当地最好嘅嘢，或者住当地最好嘅嘢、或者多啲traveling 啊喺当地， 系啊， 即 系 可能礼拜六日嘅时候要睇睇当地景点咁样。咁你入场费啊，连埋揸车叽里呱啦都要钱啦、 啊。系啊，佢就话租车又系一笔钱，咁同埋佢本身自己有屋啊，有狗啊，佢要特登再请到个人再照顾佢啲狗仔，同埋佢间屋，即系 Alice 间屋系可能开下电器啊咁样，佢会又系一笔钱。 咁唔紧要咯，100,000年薪好叻噶啦。如果依家听紧收音机嘅听众朋友，如果你做护士咧，唔系个个护士都可以有100,000年薪喺香港啊吓。 喺香港系难啲嘅，我都觉得难啲。咁所以听到我又觉得好似几吸引，因为佢话佢点解会知道呢一样嘢咧？系佢阿爸阿妈都系本身系旅行护士嚟嘅。 哦，原来系咁样，几好、啊。 原来系我原来有旅行护士。呢一樣嘢嘅，因為我成日聽無國界醫生咧，咁我就以為 都係好慈善啊，同埋唔係好講錢啊。係 啊，我以為係咁樣，佢又我又覺得佢叫做 balance 到件事咯，因為佢又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啦，然後又幫到人啦。尤其是佢話佢唔係淨係做護士嘅，有時佢就做護理員。 係 咁，可能你知人口老化係全球都發生緊嘅嘛，咁唔同地方都請唔夠人。佢又順便做埋呢啲，佢又覺得即係有一方面又滿足到一個金錢嘅需要啦， 咁另外一方面又帮到人喎。 系啊，咁几好啊，尤其是近排咧，都啲大学生攞住啲公仔啊，攞住啲毕业袍咧，咁啊影嗰啲毕业相咧，系时候咧规划一下你嘅人生啊。睇下头先咧，阿船爷呢一个咧，旅行护士或者 slash 嘅护士咧，可唔可以成为你咧嚟紧嘅 career path 啊？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啦，呢个环节咧，当然要睇下股票啦。睇股票之前咧，同大家睇埋天气先啦。点解啊？依家29度气温咧，相对湿度85%，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点，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啦。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我哋今日嘅股评人朋友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好，等我星期五愉快啊！ 热辣辣 嘅呢一个星期五 系热辣辣股票市场热辣辣，系咪咧啊？同大家睇下咧，美股方面啊，真系热辣辣。 系啊，因为人哋入咗牛市啦。 系啊，进入咗技术性嘅牛市，讲紧就系标指啦，即系标普500指数啦。嗱，一阵等 Dicky 再讲多少少啦。咁亦都有带动翻港股个别嘅一啲股份咧嘅 ADR 做好嘅。咁睇翻都系按比例计算都唔太差。好啦。宏观嘅大市走向以至环球嘅经济状况，当然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啦，唔该晒。 好，阿 O 头先讲技术牛，咁我又好技术性话俾大家听，究竟咩回事啦吓？咁当然啦，我哋要即系判断一个股票市场系牛市定系熊市咧，有阵时都好似正邪咁，好难定分界噶。咁但系咧就都有好多个指标嘅。咁一北美洲咧就会以200天移动平均线咧就作为一个牛熊嘅分界线。咁但系通常咧就好简单直接了当咧就话点样咧就系、是、熊转牛啊，牛转熊，即系转灯咧。咁就系咁嘅，由高位回落两成，咁就技术就变咗熊啦，即系变咗就唔系几好啦。咁但系如果由低位可以反弹翻两成以上咧，咁咧就系技术牛嘅一个嘅表示啦。咁当然而家就出现咗呢个情况，因为 S&P 500指数咧就真系已经由咧就系之前嘅低位咧就反弹翻成两成咁多。咁好啦，咁啊连续咧其实道指咧都叫做升咗一二三都三日噶啦咁。咁啊，數據咧，咁當然有陣時咧，就真係都幾難去揣摩嘅，因為話曬都剩翻嗰幾日咧，聯儲局又議息啦，咁啊，大家就會覺得哇，加拿大央行又加，尋日同大家講咗啦，咁跟住咧就仲要咧，而家講緊話加完可能仲有得加，都話啦，加拿大央行啊嘛，咁歐洲咧，咁點啊，拉加德噶嘛，咁啊拉加德就係總裁嘅話咧，行長話嚟緊仲有得加喎，咁聯儲局咧，咁啊等阿鮑威爾啦，咁但係咧睇到嗰、那個即係、就是、美國嘅新申領嘅呢一個失業救濟人數咧，就升到去幾多咧？大概咧就三個即係呢一個連續三個禮拜都升啦，咁升到大概都差唔多一年半以嚟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啦。咁好啦，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咁反而調翻轉，就對於美國咧就嚟緊嗱六月就預咗唔加啦。咁但係7月咧就諗住加嘅機會都有成一半嘅本來，咁咧就會覺得會唔會有機會就落翻啲咧？咁啊真係呢一個數據咧就起碼令到咧就美國國債嘅收益率咧嗰、那個 yield 咧就落翻少少，咁啊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就再推咧就個美股上去啦。咁當然就係嗰句啦，即係其實過去呢段時間美股升，尤其是係即係講緊 S&P 500指數最大隻嗰幾隻權重股，咪又就係嗰八大天王嗰啲咁樣嘅即係科技類嘅股份咯，咁其實普遍嚟講，佢哋個股價表現啊，真係 即係跑贏曬大市，跑贏曬同業，跑贏曬全世界，跑贏曬全地球，咁亦都係即係客觀有業績因素支撐嘅事實，同埋亦都係佢哋無論係佢哋嘅產品啦、服務啦，都有個差異性、有個獨特性，仲有咧有創新性，甚至乎比起其他啲競爭者咧，都天然地咧就係可以話係即係領導住即係成個地球嘅嚇，即係佢哋嘅產品啊、服務啊、業績啊咁樣。咁所以就即係佢哋做好又有佢哋嘅原因嘅。咁但係咧就都係嗰句啦，即係美國股市起碼咧都叫做即係好技術性啊，低位回升翻兩成咧，都係話俾大家聽就係話，咁有陣時就好難講噶啦。有啲人就可能話雞蛋裏挑下骨頭啦。佢個股市升啊，淨係升嗰啲股票啫嘛。咁所以呢個就往往係如果你投資一個指數，即係話一個無論係指數相關嘅產品，譬如交易所買賣基金追蹤住個別啲指數，咁如果個別嘅指數裏面啲成分股做好，其實都會帶動咗個指數嘅。所以往往就係話啊，即係點解會投資一啲嘅即係指數咧，可能會好過一啲個股，因為你投資一隻個股，你真係揀錯咧，佢咪就會俾人燉冬菇踢走咯。咁啊，但係如果你揀成個指數咧，總會有啲叻啲嘅會喺裏面咧，都會帶動到個指數嘅。咁當然呢個就睇個別市場嘅情況啦嚇。 系咁啊，即系的其然之，可能有啲 ETF 啊，帮到啲散户股民啦，起码可以帮叫一篮子咁样去买，有分散风险，至少即系有个别一啲个股上升嘅时候，又可以叫做大跌得到啦，啊有啲盈利咁样啦。好啦，的其同你转个角度咧，睇下琴日咧热炒嘅一个板块咧就系内房股啦，咁啊憧憬国策救市，咁啊好多只内房咧都由低位反弹，不过咧即系如果你有听呢个环节咧，你都会知道啊，大家都真系对于内房咧真系戒心重重噶，因为特别系嗰几只蓝筹啦，都唔好讲话即系民企定央企啊，嗰几只蓝筹嘅内房咧，全部都跌到一扑一碌，咁啊亦都咧喺年头到依家咧绝对地跑输埋大市。的其是不是真的内房股有曙光啊，交给你分析了。 好啊，那有没有曙光呢，即是可不可以疲劫太来先呢，即是刚才欧洲讲就差就梗的了，曳呢就是事实来的了，表现不好呢就是过去这段过程都已经经历了的了。但是呢即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为什么会近日啲内房股有些反弹呢，首先呢就個別嘅公司咧，啲成績表咧就好得好翻啲啊，即係月度嗰啲數據。咁啊，再者咧就係都開始有個憧憬啦。嗱，呢個憧憬咧，我講咗好長時間㗎啦，就話啊，人民銀行會唔會係時候都出下手咧？嗱，當然啦，真係如果俾我講中嘅，都係僥倖㗎啫，因為有陣時都係要講下命取啊。不過客觀嘅事實就係真係睇得到內地嘅經濟有好幾個環節咧，都真係出咗問題。無論係講緊呢一個。除了零售銷售以外的所有東西，包括出入口的數字、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就業市場，還有亦都因為全球各國的央行剛才都說啦、除了你說聯儲局可能停一次唞一唞，但跟住又再可能加過，咁啊歐央行啊、加拿大啊、其他嗰啲咧，都可能會繼續係一個即係相對地緊縮，仲係未可以停落嚟嘅貨幣政策。咁所以對於內地嚟講咧，喺貨幣政策嗰度，如果真係要大刀闊斧，例如減咧呢一個即係話貸款市場利率咧，咁的而且確咧就可能會引發一個即係人民幣進一步回落嘅壓力嘅。咁所以央行未必會想咁樣啦。咁但係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特別係講咧人民幣啊，聽。咁絕對係一個非常之高招嘅，甚至乎如果我係央行咧，我就會降人民幣嘅存款準備率，就加翻個外幣啊，咁樣咧就可能會仲令到咧，就嗰個人民幣嘅匯率咧，就可能會有個穩定嘅效果出嚟添。咁當然啦，就開始市場又有個憧憬啦。雖然呢樣嘢我都即係希望佢出現咗一排，但都未有啊嘛，市民留聽響啊嘛。咁開始咧就而家。有啲咁樣嘅聲音就係估，會唔會有機會降準啊咁樣？咁同埋就咁講咧，嚟緊即係內地房地產市場都要進一步，即係整體咧要改善成個流動性咧，都有好多嘢要做㗎。譬如話喺而家目前呢一刻，即係譬如話地方政府嘅一啲融資平台債務風險啊，都有待改善啦。同埋咧 對於房地產嘅政策會唔會有機會即係有啲即係寬鬆嘅措施咧？咁對於違約嘅風險，尤其是啲民營企業，咁點樣可以幫助得到咧？咁只可以講就係話個別，如果真係央企背景嘅，客觀嘅事實就係而家佢哋估值真係好低殘，咁只可以就係咁講咯，都係咧賣平嘅啫，就唔係話一個好大嘅憧憬嘅前面，所以真係跌咗好耐之後，咁個別咧都有翻少少反彈，咁我都覺得係合理嘅，咁但係真係要再炒多轉上去咧，咁啊真係要有啲數據，甚至乎有啲政策幫下先至得啦。 咁啊環節最後咧，同 Dicky 跟進埋啲旅遊嘅資訊啦，咁啊 Dicky 啊，嚟緊放假放兩個禮拜啊，咁啊開心啦，咁啊即係去地球嘅另一邊啊，去邊咧？等佢自己喺社交平台先公布啦。但係咧，琴日呢個南籌新貴咧，攜程啊就公布佢哋嘅業績啦，就扭虧為盈喎。咁真係啊，咁隨住即係呢個Covid 我哋慢慢遠離之後咧，咁啊～真係疫後復甦，咁大家搭飛機或者去玩咧都多咗好多噶啦。經調整嘅 EBITDA 咧就係28.2亿元，咁啊按年升咗都幾多下喎，咁樣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呢一類嘅旅遊復甦股係仲有冇一個投資潛力咧 ？Dicky 交俾你去分析啦，唔該。 係咁當然啦，即係個別嘅股份咧就不作即係個推介啦。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咧就係上個禮拜喺佢未正式染藍之前咧，咁我就喺我啲專欄啊、報章啊，咁就真係推介過呢個股份，咁即係呢個記錄嚟嘅，要即係申報啦先。咁當然啦，即係由當日開始計，咁又或者去到呢個星期咧，累積升幅亦都好大。咁同埋頭先歐都講啦，即係季度咧營業額咧就係點講呢，已經係超過咗2019年嘅疫情前嘅水平啦，按年升 124%， 咁即係點報復式旅遊囉。咁仲有呢就係話轉虧為盈呢都賺30多億嘅，33億啦，準確地33億7500萬。咁所以呢就真係業績表現就相當之好。咁當然其實客觀嘅事實就係當內地全面復常之後呢，其實有一啲行業呢係即時嘅復甦，嗰個力度係相當之大嘅。其中旅遊板塊就係、可能大家會話喂唔係喎，即係有啲即係要境外遊啊，要出境啊，要攞到即係簽證啊，即係各樣啊，即係都唔係咁容易㗎喎，咁樣。咁但係呢亦都客觀嘅事實就係即係唔係淨係境外㗎嘛，境內都可以遊㗎嘛，跨省都可以遊㗎嘛。咁仲有呢就係有其他啲旅遊相關嘅服務，又或者係即係消閒相關嘅服務呢，咁其實個需求都真係大咗嘅。咁所以即係帶動佢有一個好誇張嘅即係增長呢，都係呢一個係即係我個分析嘅預期囉。咁當然就嚟到而家呢一個水平啦，個股價咁亦都即係未去返即係兩個月之前呢個位，咁但係好短線嚟講亦都累積咗都幾龐大升幅囉。咁所以如果你話而家先至追入去，咁當然啦就嗰個風險相對地就會高咗啦。 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呢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呢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即係有冇持有呢？ 我點解冇持有嘅？唔該曬， 好，唔該曬 Dicky， 我哋兩個禮拜之後再同你傾偈。 好， 拜拜， 拜拜。 禮拜五應該開心嘅，聽啲開心嘅歌啊！ 优惠。 今日嘅優惠咧，其實有一個好活動可以介紹俾大家，就係、是、由香港旅遊發展局啦，同埋咧中國香港龍舟總會合辦嘅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闊別四年，終於 come back 啦，終於翻嚟咯！今個月嘅24至25號咧，就會喺維多利亞嘅海港，即係維港舉行。嗯、哇！呢件事幾勁喎，因為平時咧我哋睇嗰啲龍舟咧。玩嚟玩去都系城门河， 我都系城门河。 又唔好秒人哋， 唔系噶，城门河都好厉害噶。 系啊，我细个玩过一次啊，即系城门河嘅龙舟，即系就唔喺呢个台啦，喺另一个电台啦。咁嗰阵时就好兴同啲 artist 咧就一齐同一队同舟共济咁爬啦。 哇，喺咁落力啊！ 系啊，但系咧有啲 artist 咧冇练习啊，跟住成只船翻转咗咯。系啊， 咁 到时成只。成隻船仔就翻轉咗啦，船仔就翻轉咗。 Oh God！ 唔係搞嘅啫。我記得嗰陣時有個 artist 跳舞好叻嘅，跟住咧佢唔練習喎，跟住要翻轉咗架船，想唔想知係邊個？ 我想啊，咪後同我講係嘛？ 姓陳嘅嗰、那個 artist 跳舞哦。 好啦，唉，言歸正傳，我哋講翻咧呢個旅發局嘅總幹事啦，咁啊表示啦，今次係香港全面通關啦，旅發局咧首個國際嘅體育盛事，咁希望咧一切都順順利利同埋成功啦，咁啊市民可以喺維港兩邊都可以去睇睇佢噶，咁樣咁啊亦都可以感受到咧呢個端午節啊，即係爬龍舟嘅氣氛。喂，同大家睇睇咧，原來下個禮拜未到端午節嘅22號係端午節喎， 係。都就快噶啦，其实 系啊，开始食种味咧。 我就知屋企买紧咯， 买紧啊，系咪？ 系因为话一定要食红豆。 你讲嘅呢个 唔系我 讲 嘅， 哥哥讲嘅。 我妈咪讲嘅，就话啊红豆好运，今年食红豆粽系好运嘅。 系咩？ 系啦，咁同我讲，佢话我哋今年一定要买红豆粽，我已经拎咗张券啦。咁样，哦好，我哋一齐食红豆粽咁样。 好啊，阿 Andy 呢个观点几有趣。至于最后点解会建构到食红豆粽系好运？ 我唔知佢边度睇翻嚟啦，但系我哋成家好啊，食红豆粽好啊。 咁好啦，希望听心机嘅你依家都好运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被司法部起诉，涉及被指不当处理政府机密文件，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在迈阿密的联邦法院应讯。已經宣布參加2024年總統大選的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說拜登政府通知他的律師，指他已經被起訴。美國多個傳媒報道，特朗普被起訴7項罪名，涉及處理政府的機密文件，以及被指妨礙司法公正。美國司法部正在調查特朗普在2021年卸任離開白宮之後，是否有不當處理政府的機密文件。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在沒有異議之下批准結束中國發展中國家地位法案，法案將會要求國務卿爭取改變中國在國際組織之中的發展中國家地位。法案獲批准之後，將會為參議院全體會議審議這項法案鋪平道路，但是暫時未清楚參議院將會在何時進行審議。美國眾議院早前亦都曾經通過類似的法案，認定中國並非發展中國家，不得享有優惠待遇。中國外交部當時表示，中國是各方公認的最大發展中國家，美國想送中國一頂發達國家的帽子，但是中國戴不了。又強調中國並沒有將發展中國家地位當作逃避國際責任的擋箭牌。美國總統拜登同到訪的英國首相辛偉成舉行會談，同意加深兩國的緊密經濟聯繫，並且承諾加快清潔能源轉型以及加強關鍵礦產的供應鏈。 拜登同新卫城亦都发布大西洋宣言，新卫城形容是两国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和保护技术等问题上首创的经济伙伴关系。拜登就形容这种紧密经济关系是支撑北约盟国之间更广泛关系的巨大力量源泉，而他和新卫城亦都讨论到如何继续调整和提升两国的伙伴关系，以确保两国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之中保持领先地位。法国靠近瑞士边境的安纳西镇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四名幼童和两名成人受伤，其中两名受伤幼童来自英国和荷兰，疑凶当场被捕。总理博尔内说，被捕疑凶31岁，是叙利亚人，10年前在瑞典获得庇护并取得难民身份。而疑凶是合法入境法国，他持有瑞典的身份证明文件和驾驶执照。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就证实，今个月初拒绝了疑凶提出的庇护要求。调查人员表示，正是循企图谋杀的方向调查事件，但是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疑凶的犯案动机涉及恐怖主义。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2,133点，是升4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39.01，瑞士法郎0.899，加元1.337，人民币7.114，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4.73美元，卖出1965.3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骤雨渐转频密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较早前啦，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拔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拔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返旺角方向近住伟业街临时足球场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茶果岭海水抽水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挤塞，咁车龙排返去水边围交汇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繁忙，咁而家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另外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另外一段嘅龙门路啦，去返屯赤隧道方向啊，都系近住回旋处挤塞。咁车龙排翻去蝴蝶村，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慢车，龙尾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孔奕璇璇仔。生活有品味，晨光 KOL 会分享日常妆用，还有转头话你知环节，可以了解身边事物究竟是怎样发明，还会一起探索神州大地的奥秘和文化，亦会剖析心理学的趣味知识，怎样享受生活的享乐时代环节，听着璇仔的晨光第一线，一起享受生活啦。 晨光第一线， 白爷婆啊，政府7月16日派第二期消费券，我哋啱啱攞咗落油卡，系咪到时攞张落油卡去嘟，咁就收到消费券噶啦？ 我哋张落油卡都冇登记消费券，我哋应该先用晒4月份派嗰啲消费券，再用同一张卡去攞第二期消费券先啱噶。 哦，咁即系唔使再办手续啦，都好方便、啊。咁要几时用晒上次啲消费券先至攞到第二期噶？ 政府话如果用八达通，就要喺6月尾前用晒上一期嘅消费券，先至可以喺7月16日攞到第二期。如果唔系，就要等多1个月先攞到啦。 咁我哋快啲落街饮茶，用埋剩翻嗰啲消费券啦。 好啊，学财爷话斋，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啊嘛。 回族、土族、苗族、藏族、侗族、朝鲜族、白族、水族、藏族、撒拉族、维吾尔族、基洛族、纳西族、锡伯族、裕固族、哈萨克族、蒙古族、乌兰族、鄂温克族、乌兹别克族，中国嘅少数民族多到数都数唔到，佢哋嘅文化你又知唔知道？电视纪录片《风情中国》带你深入大江南北，逐一探访55个少数民族，认识佢哋古老而珍贵嘅文化遗产。今晚10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40啊，你都做得到，今日做乜嘢好，船仔？ 系欧哥，我觉得我哋可以一起过三关。 过三关，关关难过，关关过。我哋今日个挑战就系咧，同对方玩一铺过三关。 系啦，揾一个，我觉得可以揾一个你比较中意嘅人啦、啊，即系熟悉嘅，或者揾一个唔熟嘅人都可以、啊。 唔熟，我惊以为骗案、啊。 都可能系 无知啲。先生，阻你5分钟时间。可唔可以同你玩一铺过三关咁样，熟啲好啲嘅，联谊下啦咁样，咁啊真系嘅，嗱过三关咧就井字啦，跟住就圆圈啦，交叉啦，咁有啲人爱嚟杀时间啦，更加多人系一个智慧嘅一个叫挑战嚟嘅咁样，好啦，咁啊阿船仔都系大学生啦。究竟咧，我今日会唔会输俾佢咧个过三关？嗱，我同船仔玩完一铺过三关之后咧，有机会就铺俾听众朋友去睇啦。咁啊，冇机会就听众朋友自己玩啦。咁样都唔想甩咗啲听众嘅。同埋过三关嘅寓意咧，就系人生有好多嘅难关，但系只要你愿意跨过，你就会 去揾办法。 冇错，你就会成功啦。咁样好，咁啊 ，ladies first， 船仔先系啦。 再谂下先。我画中间， 唔好谂咁耐，要过晨光景清啊！ 我画中间， 画中间系一定赢嘅，系咪？ 系啊， 边个讲噶？ 我讲嘅， 系咩？好啦，好啦，好啦，嗱，跟住船仔画咗中间啦，我就画咗旁边啦。咁咧，跟住因为佢画咗中间嘅缘故咧，通常第二个画嗰个人咧就要不断防守啦。 系啦、啊， 跟住防守到一个位咧，最后咧就可能好大机会输啦， 会和咗 系嘛？ 通常都系会和咗嘅， 真系咩？ 我玩咁多次，即系通唔知啊，大个就好少输咯，好少赢咯，入到 喺嗱，首先主持人要讲一样嘢，我起码咧有廿几年冇玩过过三关啦。我想讲咧，我哋呢个环节嘅监制真系有趣味，佢真系令到我咧重拾翻童年回忆 啊，系 廿年冇玩过嘅嘢，呢个过三关。做咩你要影低张相 啊？系啊，我想 为其拍照系嘛？ 好 啊，好 上网啊！你我哥你介唔介意一齐影啊？ 唔介意，唔介意，唔介意。咁我哋一阵咪后先影呢个相啦。嗱，唔系净系主持人玩嘅呢一样咧，亦都系儿时回忆啦，就系属于咧过三关。我发现咧，廿几年冇玩一个过三关咧，有少少得着，就系咩咧？就系、是、每件事咧，未必一定要赢嘅。 系啊，和都几开心啊！ 过程都几得意，同埋即系电台真系好啊，缔造咗一个机会咧，俾我同一个23岁嘅女主持喺个节目入边咩 啊，玩过三关啊！ 过三关啊，几咁开心啊！今日嗱 ，Happy Friday 啊，希望咧收音机旁边嘅你咧都可以好 happy 咁去度过啦。 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朝头早，如果想成日都留在屋企的话，你们通常会穿什么衫呢？是穿睡衣定是运动服？其实在屋企穿什么衫都可以反映到究竟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来的。想不想知道？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有啲人会着 T 恤、牛仔裤同运动上衣呢啲比较休闲嘅衫裤，咁如果突然间有人到访，都唔会觉得自己太过失礼。呢一种系属于比较有弹性嘅着法，咁所以拣呢一种着法嘅人，通常处事亦都系比较有弹性，心理状态亦都比较稳定嘅。有啲人咧，就算喺屋企，亦都会打扮到好似出街咁完美。男性可能会着恤衫、西装裤，女性可能会着裙或者长筒袜。咁呢啲人咧就比较容易有戒心，唔中意喺人面前显得好似毫无预备咁样，比较唔擅长同人轻松咁建立关系。咁仲有一啲人中意成日着住睡衣喺屋企，嗱呢一类型嘅人咧都系会参加外面嘅社交活动嘅。不过佢哋其实最中意就系独处，咁所以佢哋会好珍惜假日独处嘅时间，用嚟保持内心嘅平衡。唔知道你系呢三类人入边嘅边一类呢？不过无论系边一类都好，着衫最紧要都系舒服啊嘛。 发清醒想洗个面，头发沾湿扑灭气焰，诺言在镜前似乎无法兑现，难以洗心怎么隔面，脾气很差脑筋不转，连水也厌倦那些污点，说谎者的嘴脸洗过几多遍，亦不敢讨厌，又插位又重建，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惶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遍，逃不了，无根没掉软弱，不可掉脸。一切有偏见，为推卸责任而设置我乐园，窒息这种感觉，不近也不远。 佢系洪家豪啊，有呢一首《洗面》。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邀请到咧就系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部嘅 Philip 去到担任我哋嘅嘉宾主持噶。听讲你哋今个六月都非常之充实，系咪有好多大型嘅制作同埋活动啊 ，Philip Sir？ 喂，系啊，冇错啊，小白，首先咧系今个星期日晚上10点嘅真人 show 节目《不可能任务》，警队跨部门演习。接住落嚟就係我哋今個月24号公映嘅重頭戲《守城前傳》。哇，仲有啊，仲有啊，今個月18号嘅警察招募體驗日添啊！所以今個六月咧，絕對可以稱得上係警察宣傳月啊！ 哎，作為同行啦，兩套製作咧我都有留意噶，絕對稱得上係大製作噶。當年第一輯《不可能任務》，破天荒咧就揾演員去到體驗特警嘅輪選。又要抬嗰啲樹杉去到跑啦，又要咧做唔同嘅演習，呢條橋咧真係好爆啊！今次嘅不可能任務又有啲乜嘢咧？有冇上次咁不可能先？ 今次咧我哋由電視台當紅女星蔡思貝帶領另外5位歷屆嘅香港小姐，聯同2位警務大使 Sharon 同埋樂兒體驗4支警隊嘅兼任職務隊，包括有警察談判組、警察高空工作隊、後備爆炸品處理小組同埋警察搜查隊嘅專門訓練，仲要共同面對最後一集嘅跨部門演習考驗添啊！ 乜嘢係警隊兼任職務隊？咁係唔係即係兼職啊？ 唔係，喺警隊入面咧，人員除咗要執行本身嘅職務之外，亦可以根據自己嘅才能同埋興趣申請加入唔同嘅自愿兼任職務，發揮所長。例如警察談判組嘅談判專家為例啊。他们除了要处理日常驻守单位的工作之外，亦都会按兼任职务队的需要派遣去到现场协助其他前线同事執行职务的。 Philip Sir， 听你这样说，不知道会不会行下街突然之间要上班赶到现场的呢？ 有机会的。有时呢处理一些企图自杀的案件，谈判专家可能要在放工休息的时间，甚至乎是半夜赶出去现场。所以警务工作真系充满挑战性同埋多元化噶。 不如咁啊，再剧透多啲啊！观众咧可以喺呢次不可能任务睇到警队边啲鲜为人知嘅秘密装备同埋部队噶。 其实咧呢啲部队大家多多少少咧都一定听过嘅。不过可以由呢班艺员亲身经历体验呢啲部队嘅日常工作，大家就一定未见过啦。喺节目入面咧，每个人都要挑战自我，又要接受体能考验。化身拆弹专家、 身穿近百磅的防爆服装处理模拟炸弹，又要担任警察高空工作队成员，在三十几层楼高的天台那里完成高空工作挑战，还要斗智斗力接受警察谈判组谈判专家的训练，参与模拟谈判任务，还可以化身警察搜查队，运用高科技完成限时的搜查任务。参与的六位讲者今次真的要同两位警务大使使出浑身解数才可以完成今次的不可能任务的。 Philip， 你刚才讲到就是除了几位讲者还有两位警务大使参与今集的不可能任务，会不会有什么信息是想同公众表达的呢？ 其实呢，这一集不可能任务是希望透过几位艺人和警务大使的亲身参与，俾公众可以进一步了解警队专业而多元化的工作，展现警务工作的无限可能。 其实真系冇咩工咧，系可以有咁多元化嘅工种。拆弹做谈判专家嘅专业性咧，已经唔使讲啦。呢啲工种其实好多国家都系由军队直接负责嘅。可唔可以再派多啲福利？讲下后日呢个单元嘅第一集又有啲咩内容睇咧？ 当然可以啦。嗱，今集咧除咗有四支部队嘅大晒冷之外，仲有港者身穿防爆衣进行模拟拆弹考验。究竟他们可不可以完成任务呢？就要留意不可能任务你的节目啦。 第一集就做拆弹专家，喂，我都好期待。讲起期待啦，我对你们的重头戏守城前传就更加期待啦。上一集的表现真的相当之不错。 没错啊，六月的重头戏是月尾24号推出的新一集警队宣传片守城前传。两年之前呢，警队推出的宣传片守城在国际级大导演林超贤协助制作下，就获得各界高度的评价，海内外平台点击率超过1亿噶。 我仲记得咧上一集啊，处长萧 Sir 嗰句嘅金句：人我放，但行唔行到出去就睇你本事。上集咧就讲到警队拉咗个恐怖组织首脑啦，佢啲余党就喺香港唔同嘅地方挟持人质，逼警队放人。今集可唔可以咧又派下福利俾我哋啲听众剧透下呢、這个前传系讲咩噶？ 嗱，讲到明前传啦，顾名思义，当然咧系讲翻守城行动嘅由来啦。新一辑嘅宣传片《守城前传》会聚焦守城行动48小时之前，警方逮捕恐怖组织头目嘅全个过程。故事仲特别揀咗最常同市民接触嘅前线队伍之一冲锋队率先出场，用处理家庭暴力同企图自杀嘅案件为宣传片揭开序幕。 仲可唔可以再剧透多啲先？嗱，呢一辑同上一辑比，有冇啲新嘅噱头啊？ 临到咧最擅长嘅枪战飞车画面咧，就一定走唔甩啦。但呢一辑嘅场景同情节都比上一辑更加有睇头。今次守城前传的画面更加是横跨海陆空啊，并且是得到很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的全力支持和配合，才可以拍到这些画面出来的。更加全方位地将警队的专业工作呈现给市民。我给多个剧透大家啦，今集有首度曝光的刑事情报科人员的行动情节。这些警队的无名英雄在真实里面真是没可能可以拍得到下来的。大家咧今次就可以一览究竟啦。 Philip 啊，上年我都留意到噶啦，你哋咧都曾经喺北角嗰度拍外景噶、哦，我见到咧就准备咗好耐，同埋用咗几多人去到拍摄噶、哦，唔知道今次系点咧？ 今年守城前传系经过近一年嘅筹备同制作，今次啦除咗继续出动正规警务人员，亦都邀请到辅警、少年警讯、奇乐警讯同埋警察嘅家属同几名警务大使参与演出。希望可以向公众展现警队心系社会、致力保护市民生命、财产和守护我城的使命。对内对外展现警队的专业、正面形象。而我们今次更加着重大家日常都会接触到的前线单位，透过展现前线警员在日常工作里面所面对的情况和压力，强调不同岗位的警员每日都在守护香港。 讲咗咁耐，我哋就好清楚啦。咁但系最重要嘅就系，我哋可以喺边一度睇到呢条宣传片呢？ 守城前传嘅宣传片，除咗可以喺今个月24号晚上9:45喺香港其中一条电视频道播出之外，仲会喺第二日星期日晚上9:00喺香港警察社交平台发布噶。 Philip Sir， 讲起警务大使啦，你头先咧讲起警队，好似喺月中都有一个招募嘅活动，系咪啊？ 是啊，冇错啊！ 在月中的18号会举行警察招募体验日，并且将会以无限可能作为主题来到增设互动剧场。今次警察招募体验日除了首次新增了警员中英文笔试，更加增设以守城为主题的部门展览，参与的部门亦都增加去到8个。活动已经在警队网页接受报名了，而截止日正正就是今个星期日了，大家真的要即刻去报名，千祈不要错过啊。 这个警队宣传六月真的很精彩，其实搞这些大型宣传项目和活动真的一点都不容易的，为什么警队依然是这么不遗余力去做呢？ 我们正正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一类型的宣传作品展现我们专业的一面，亦都积极借这些周边的宣传和解说去提升我们的透明度，主动宣传正面形象，从而巩固市民对警队的信任，促进警民关系。就以今次的守城前传为例，我们加了很多文戏，亦都即是我们心系社会人性化的一面。而且今次的守城前传是跨部门跨时段咁样去呈现我哋警队嘅多元性同全天候应对挑战嘅能力。我哋希望向市民传递一个重要嘅信息，就係每一个警察不分岗位都做好准备，随时应对任何挑战，我哋绝对有信心有能力守护我城。 诶 ，Philip 啊，听完你咁讲之后啦，我真係觉得守城呢个名字觉得相当之唔错啊，好能够就代表到我哋香港警队。 是啊，其实咁多年来不同年代的警察都面对不同的挑战，但是有一样东西就始终都不变的，就好像戏名一样，我们警队会每时每刻谨记守护我城的使命，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错过我们这个精彩的宣传六月。 那不如再提提大家这三个这么重要的节目和活动吧。 好啊，首先是今个星期日晚开始一连四个星期的真人 show 节目不可能任务，然后是我们今个月24号晚的重头戏守城前传，如果错过了的话都可以在第二个星期日晚上九点在我们警队社交平台那里看得回的。还有就是18号在警察学院举行的警察招募体验日，详情大家也可以留意我们警队的网页。 多谢晒 Philip Sir 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这么正的警队宣传六月，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好，咁啊，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晨光第一线。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咧升168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26点，创咗今年嘅新高啊，并且由去年嘅10月咧嘅低位累积反弹咗20%，进入咗技术性牛市啊。纳斯达克指数都升133点，美股嗰边咧就歌舞升平啦，带动港股 ADR 咧都系升嘅，升69点啦。睇下今日咧港股可唔可以自己再加啲力啊，当自强啊，咁啊，再升高少少，有冇机会靠近翻咧？系19500点啊，吓咁啊，其实距离唔远噶，讲紧都系200+点嘅啫。睇下咧，各只蓝筹可唔可以大家出啲力贡献一下啦？转个头咧，大家就可以了解多啲唔同嘅股票市场资讯啦噃。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大壮开麦环节，电话亦都打咗俾阿大壮麦啦。早晨， 早晨，小白。 喺今个星期都有几多咧，就系法律嘅事件啊，甚至乎一啲凶案咧，令到我哋都会觉得个心咧就唔系咁舒服。咁啊，唔知道呢啲嘅案件最终会发展成点啦。咁但系我哋都相信咧，法律系可以帮到我哋攞到一个最公平、最公义嘅答案嘅。 亦都咧系睇到法律有时候咧都有啲。 limitation 啊，啲限制嘅，即係唔係樣嘢都解決得到嘅。 嗯， 不過就睇翻即係司法提及咧，有啲即係令人唔開心啊，有啲駭人聽聞，有啲係令人惋惜嘅案件啦、啊，都發生咗。 係、 嗯、啊，咁而咧係似乎都有啲疑犯咧係被捕啦嚇，咁啊遲啲咧就睇下會唔會真係告上法庭， 係、 啊、會大家會知多啲啦咁。 係啊，所以話如果屋企嘅聽眾可能即係對於呢啲嘅案件個心入邊咧，每一次諗翻你都有啲唔開心嘅，有啲感覺嘅，咁都可以揾翻一啲咧24小時嘅諮詢熱線啦，尋求一啲心理上面嘅幫忙啊嚇。咁呢個其實係好正常嘅，大家個心入邊咧個個都係好人嚟嘅，遇到啲唔開心嘅事好容易咧就會唔開心啦，有啲情緒咁啊揾人傾下偈咁就冇問題㗎啦。 係啦，即係千祈。唔好心有千千结啊！呢啲要解决嘅咁嘅样。咁亦都系留意到咧，就以前咧，即系旧底去睇下大台嗰个电视剧啦，呢、這个一号皇庭系嘛？ 系啊， 好多十年噶啦。咁啊，嗰阵时咧就睇戏咧就话啦，乜点解成年啊播咗咁多案件都得一个差人去处理嘅咧？ 系、现实世界我估唔会系咁啩。 系咯，当时就会话佢啲剧情唔合理，即系。嗰、那個阿斌 Sir 係嘛？咁咧就係阿演員啊，阿樂應君即係，我諗媒體提及佢就會話，提到佢弟弟咧就係阿資深大律師樂應鑑咁嘅樣啦。咁但阿斌 Sir 好似件件案都關佢事，咁啊即係咩？即係睇住電視送飯咧，就覺得唔合理啊嘛。咁 係啊係啊。 咦？但係睇翻近期咧，好似件件重案都見到阿鍾亞倫勁師 喎。哦，咁即係話原來電視劇嘅劇情又不無道理喎、啊，大眾咪？ 以前啲睇啲西片咧，片集啊話 homicide 嘛，兇殺組咧就叫做咩啊？俗啲講啊，劑劑都係去負責啦咁樣 啊。係，荷里活嗰啲大戲都係咁樣嘅。 係啦， 永遠警局咁多個 department 咧，都淨係得一個部門喐嘅啫。 系啦，咁啊同啲警界朋友倾偈，佢哋唔知咪讲笑咧，就诶呢、位唔可以升啊，升咗咧就冇人做咁嘅样。我谂讲笑嘅啫， 讲笑讲笑。 演义五虎将啊，赵子龙得闲咪揾阿马超咯。 系啦，马超忙紧，亦都有关羽、张飞补上啊。 系啦，人才辈出，唔会话净系靠阿钟 Sir 嘅。 系嘅，系嘅。 啊，不过咧就亦都啲案件里边牵涉啲人民嘅问题，就话咦？究竟精神不健全啊，咁啲罪责啊点计呢咁嘅样啊。 坊间呢大家对呢一方面呢似乎存在嗰个疑问都相当之多喎，唔知会唔会有啲hints俾到我哋可以解咗故中嘅疑问喺度呢。 哦，即係有啲人就会问啊，系唔系精神有问题呢就冇罪责呢咁。咁样个答案呢就唔系一加一等于二咁简单嘅。咁我哋之前咧留意到就话我哋嗰个法律里边咧，体系里边就话嗰人犯案，嗰啲当刑事咁计啦吓。即使佢有一个所谓叫犯罪行为，即系做咗嘢打烂嘢整亲人啊咁嘅样咧，咁仲要睇下佢嗰个意念啊，个心态，所谓个 mental element 系， 即系佢当时系咪知情啊、专登啊、疏忽啊，或者系鲁莽啊，咁都要。计数嘅吓，咁呢样嘢咧就并非唯独是咧系即系以前大英啊，咁后来到我哋香港沿用呢个普通法制，我甚至无系好皮毛咁睇下啦，咁无论我哋自己祖国里边咧，而家大陆里边喺嗰啲咁嘅典籍啊，考虑嗰啲案例嘅时候咧，嗰啲精神问题咧，即系咪精神失常咧，都会影响佢哋考虑个罪责。以至到判刑嘅，咁啊，台湾地区都有嘅咁嘅样。 咁但系我又真系唔明白，好多时咧一啲可能即系精神有问题或者有冇问题，我哋唔知嘅情况底下咧，会唔会有机会俾到啲人就系话啊，我犯案嘅时间我精神系唔好噶，但系咁啱我平时又精神 OK 嘅，咁系咪都要揾啲专家去证明呢啲嘅咧？ 哦，呢度咧就可以简单，但系咧又分开嚟讲先吓。咁啊，小白提到专家咧，其实如果牵涉到。嗰、那個腦袋諗嘢咧，嘅專家都有幾類嘅。咁試過一宗案件咧，咁啱咧就好多案專家都齊集啦嚇，因為分別有心理專家啦psychologist 啊，有啲係精神病或者精神科嘅專家啦，嗰啲 psychiatrist 啦嚇，咁亦都有咧係腦科專家嘅喎。就真係去研究下個腦裏面有啲咩啲電波啊，睇下嗰啲你有支針督住跳啊跳下嗰啲 chart 係嘛，嗰啲圖表咧， 咁有呢啲圖表啊，斷估一個人應該控制唔到呢啲圖表啊，真係見真章㗎喇噃。 呢啲就有啲類似 舊底睇啲電影咩拆放機咁嘅樣係咪？ 係咯係係 啊！腦科專家咧真係做呢啲研究嘅嚇。咁呢圖表當然精神科醫生同埋心理專家咧都係會有考慮在內嘅。不過你話簡單啲嘅分野咧，就係如果精神科醫生咧，好多時啲法律成文法裏面寫低咗，即係佢哋尤其是去咗一個特別嘅級別啊，即係已經去到專家級別咧，佢哋批出嚟嘅意見咧，法庭可以咧係採納咧，然後對一啲人咧作出一啲處理嘅，唔一定係處分咧，但係醫院令嗰啲唔係可以即係判佢入去咯咁樣。 嗯，明白。 心理咧，我嘅皮毛理解就係，譬如有啲佢唔係精神有問題嘅，簡單講就係、譬如有啲盜竊癖嘅咧，咁佢即係所謂有癮係嘛，即係佢佢唔係唔知自己做乜啊，亦都咧係知道咁做唔啱，不過硬係就控制唔住咁。咁以香港嘅法律咧，就即使接納佢有呢個心理問題咧，都係會有罪責嘅。咁啊，同有啲有啲地方似乎，譬如講就話新加坡咁有啲唔同啦，咁樣嚇。咁所以每地嘅法律咧，就每地嘅睇下嗰個政府啊，以至啲民眾嘅意見啦。咁所以你話香港係點樣嘅意見咧？其實係公論啦，大眾市民自己可以有佢嘅意見表達出嚟嘅。 係啊，咁有陣時都啱嘅。如果你話你第一次可能喂我有個印喺度，第二次又係咁，第三次又係有個印咁樣，咁唔通永遠都話你有個印就唔使刑罰咩？ 是啊，咩毒瘾都是瘾嚟噶嘛，唔可以有瘾，因为都是问翻啲专家讲，我唔知有冇理解错，其实都是心瘾嚟噶嘛。咁啊，所以都是好视乎个法律制度点处理啦，咁样。不过都顺带一提咧，就系、第一就系头先小白提到就话，嗰个人会唔会弄虚作假咧？咁样。 系咯。 咁要睇专家咧系点样嘅功夫啦吓、有时候即使譬如个辩方咧，系揾啲專家出嚟話個被告咧係有某些嘅症狀啦嚇，以致就佢當時係失常啊定點咧，控方又唔一定同意嘅，咁當然控方就會揾自己政府嘅醫生啦，多數都係嗰啲專家又會對呢個被告人咧，如果佢同意嘅話作評估啦，又或者睇下咧辯方嗰邊傳召嘅專家咧，就係、嗰個報告啊嗰啲理據啊嚇。啱唔啱啊？有冇咩喺醫學上嘅佢哋不同意嘅地方啊？咁即係大家打過先知啦，咁樣。 哦，咁就除咗有陣時係法律上嘅對抗之外啦，有陣時可能醫學上嘅一啲叫做辯證咧，都會有機會擺咗上法庭嗰度，大家有討論嘅咯。 是的，絕對是的。所以呢你有時候打官司呢，專家都佔一個好重要嘅因素或者比重嘅。咁、所以好似上次提及，即係定係前一次呢話，即係窮人打官司係點呢？好多時唔係佢唔夠錢請律師，因為律師都要根據證據㗎嘛。咁、但係揾專家呢一環呢，有時候都幾考功夫嘅。你又要揾到專家咁嘅身份咁嘅資歷，佢又肯做肯做嘅人，知道收幾多良響嘅酬報酬咁先肯去，因為佢都有損失噶嘛，上咗法庭 嚇。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個報告咁呢啲咧就真係要動用到金錢嘅有時候嚇。咁、所以唔係淨係律師費嘅問題。咁亦都講開又講咧，就係、就住嗰個精神健康咧，其實民事、刑事香港都嗰啲法律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處理嘅。因為有時醫學上我哋聽到有啲精神失常啦、有啲思覺失調啦、有啲就話以前叫精神分裂，而家又改第二個名啦，咁、有啲咩偏執性啊，咁多名字咧就睇落就好似醫學咁噶，你知香港人就好叻噶嘛，啲、新名字以前咩三聚氰胺。嗰啲仲 系学得好快啊，孔雀石绿噶嘛，系啊。 咁但系呢啲咧就医学上或者系化学上嘅名词啦，甚至乎化学上嘅俗名咧。咁、就法律就点处理咧？咁吓，法律咧都有唔同嘅，仲要分开刑事、民事喎。咁、你刑事嗰方面啊，简单讲一啲嘅精神健康条例啊，吓、咁仲有时候咧就话要考虑下嗰个被告人咧系上庭嘅时候咧系咪冇咗能力去抗辩啊？咁呢、科咧就刑事嗰边嘅。民事咧就是、我啲非常皮毛啦，有时候撞到啲行家就做乜嘢啊？佢咁啊，旧底有啲时候就话佢写个 will 即系同人哋做平安纸做遗嘱啦。咁近期又多咗样嘢叫 EPA 喎。咁我啲啊学识肤浅就以为即系小学读嗰啲咩啊经济及公共事务。 系，我都听到个英文，我都谂起呢样嘢。 咁原来咧就主要嗱 PA 咧就 power of attorney 就是一啲授权书嚟嘅，简单讲。即是话咧，就授权另外一个人可以处理咧， 即係個授權人嘅產業啊，好多事情嘅。咁、個E字咧就 endurance 咧，就一種強迫性嘅。咁點咧？就因為近年啲人就擔心，喂，唔係淨係兩腳一伸之後要處理、啊。分鐘個人未走之前咧，可能已經失智啦嘛。咁、變咗就屋企人都唔知點幫佢搞、因為嚴格嚟講，咁佢銀行咧，就算係你有著佢張卡咧，你都唔可以去撳啊嘛。因为冇得佢同意或者系点样咁嘅嘢麻烦， 唔系俾盗窃噶啦， 系啦，冇错啦，真系好精啊呢句吓，咁所以变成咗就系点算呢咁吓，咁所以有啲人就已经话而家就冇以前啲人咁执着啦，即系立平安之大吉利是，好多都系一早就写定啦吓，咁亦都咧多咗一样嘢就系出呢啲咁嘅所谓 EPA 啦， 哦， 即系写定先啊，尤其是佢哋有机会见到其他身边人。已出現咗問題，屋企人唔知點搞咁咧、就唔好搞啦，即係嗱嗱臨都係去處理咗好啲咁嘅樣。咁、因為佢如果啲人咧失去行為能力咧，都係要走去法庭度申請嘅。咁有時候有啲咩 committee 啊，有啲 guardian 啊，嗰啲監護人啊，甚至無要係攞到呢啲命令咧，係去處理嚇。咁、就呢啲係即係嗰個精神健康。在法律上的位置了 明白、精神健康非常重要的我们听完大壮咪讲之后更加明白到就是精神健康无论你什么状态都好、法律依然是可以保障到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才是我想今集的重点了 绝对是的 今天谈着这么多先麻烦大壮咪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麻烦小白拜拜 蓝筷子、黄铝罐、啡胶樽、绿玻璃，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的了。不过你又知不知道究竟哪些可以放得入去，哪些不可以放入去呢？首先就是蓝筷子，很多人都会有储开报纸啊或者筷子一次过放下去的。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不过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有些东西真的不扔得下去的。好似纸巾、湿纸巾咁样，呢一啲咧都系唔能够回收噶，唔好听到有个纸字咧就以为抌得落去啊。另外喺街上面都见过有啲人将纸包饮品啊或者系纸杯放落去蓝废纸箱入边。其实纸包饮品同埋纸杯嘅制作过程系会用到蜡或者塑胶等等嘅物料，所以绝对唔能够喺一般嘅废纸回收桶度回收，而系应该将佢哋放喺指定嘅纸包饮品盒回收桶入面，洗干净、剪开、摊平回收就可以啦。好多人都会攞废纸同埋报纸攞嚟垫台嚟到去食饭噶。如果是有一些食物的汁滴咗落去的话，那张纸都不能够回收的，很容易会污染埋其他的回收物品，还会吸引很多老鼠曱甴添啊。虽然黄铝罐是叫做黄铝罐，但是其实除了铝罐之外，一些金属的煮食器具、奶粉罐又或者食物的容器都可以拿去回收的。不过最好就是回收之前记得清洗干净啦。无论是外卖又好，定是买一些家具都好，其实好容易都会见到有发泡胶的出现。而家在荃湾都有一间社企来到去回收发泡胶。大家如果都有一些发泡胶想回收的话，记得上网了解多些，这样就可以帮到我们整个的环境出一分力了。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不要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好，船仔一齐呼吁电话1872388咧，需要啲听众打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喎。 系啊， 系、啊，如果近排咧有啲咩开心事啊，或者咧、生日啊，或者结婚周年纪念咧，咁啊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 晨光追踪31。 星期五的晨光追踪31，电话旁边一样有阿畅在度嘅，船仔我哋叫阿畅出嚟啦。 好啊，早晨啊畅， 出嚟啦畅。 早晨船仔，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好似嗌嗰啲精灵咁嗌 啊， 召唤兽， 召唤即系召唤阿畅出嚟。好，星期五的时间8点有呢个做过健康快活人，阿畅。 系啦，咁今晚八点钟呢一集做个健康快活人咧，就继续请嚟注册营养师啊 Anson 同大家讲下营养啊。咁今集咧同大家探讨下咧，中国人成日会提嘅补血啊， 系 咁啊，补血当中有好多迷思嘅，即系饮即系食嗰啲饮嗰啲汤啊，嗰啲系咪真系有用嘅咧？即系从注册营养师嘅角度同大家讲下咧，补血应该要点样做，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咧。铁质有啲乜嘢重要性嘅？ 诶、哦，有趣喎、啊，呢个由西医嘅角度去睇中医、 啊。铁质我有阵时睇红十字会啊，我捐血嘅时候佢都有个啲嗰啲 pamphlet 咧，咁啊讲话其实食咩可以补充铁质啊，嗰啲有啲我哋估唔到植物咧，其实补个铁质咧都系好好嘅，例如好似云耳，如果冇记错， 我如果冇记错都有菠菜嘅， 系啊系啊，菠菜都系嘅，咁啊大家睇下今日夜晚啊，留意住 Anson 同我哋讲啊，到底有啲乜嘢又可以补下血啦吓。 系，咁另外十点半系咪有风情中国咧？ 冇错啊，咁啊继续风情中国带大家认识下咧。国家里面咧唔同少数民族佢哋嘅文化嘅，咁啊今集咧同大家认识两个少数民族，第一个咧就系朝鲜族啊，咁啊节目会带大家咧走入去一个寻常百姓嘅朝鲜族嘅屋企里边，咁啊佢哋咧有一个叫做花甲宴会啊，即系老友记到达花甲之年六十岁嘅时候咧。 哦 系啦，通常成人礼我哋有听过啦。 我以为、我以为食去街市买花甲嗰啲添，即系纯粹谂住花，我又咁讲啫。 我可能朝鲜系冇花甲食都唔明，我都系乱讲。 咁但系你激死啲听众，啲主持人同啲嘉宾咧，都个个都喺度乱讲。 即系讲清楚啲，我真系唔肯定。但系呢个我肯定嘅咧，花甲宴会咧系佢哋一个花甲礼，即系到达六十岁老友记到达六十岁嘅时候， 花甲之年 摆嘅一场宴会，你就当系六十大寿咁啦。咁啊，我哋会追访呢个花甲宴会嘅完整整嘅过程啊，睇下咧佢哋花甲礼上面咧，朝鲜族佢哋嘅传统服饰，同埋咧佢哋当中咧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咁啊别开生面，想认识多啲朝鲜族要留意啦。咁啊， 系 啦，节目嘅下半部咧，要会带大家咧走入去呢个苗族嘅村庄里边， 吓， 咧佢哋有一个叫做赶秋啊，秋天秋， 咁得喂苗族咧，我睇啲武侠小说咧，成日用嗰啲咩蛊毒噶，系咪呢个苗族啊？ 系啊，系嗰个苗族，但系咧佢哋原来咧好友善嘅，佢哋系唱歌跳舞嘅， 系 佢哋嘅佢哋嗰啲鼓舞啊、民歌啊、带嗰啲银器啊，仲系呢个。非遺嘅文化嚟嘅添嘅，咁啊想認識多啲呢個苗族人對呢個趕秋呢個活動裏面佢哋有啲乜嘢嘅文化，有啲咩特色嘅話咧，今晚十點半要留意《風情中國》啊！ 係，我都好中意《風情中國》，即係原來唔同嘅地方咧， 係 啊，佢哋嗰啲都非常之有趣啊，變下變下又變到可能我哋而家今時今日咁嘅生活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好啊，另外咧就係六月十一號星期日嘅時間啦，咁啊都有啲精彩嘅節目話唱。 冇錯，帶俾大家一個演藝盛會開放舞台《孔子傳》啊，咁啊好有趣啊，係星期日嘅下午一點鐘。呢、這個《孔子傳》有幾特別呢？咁係一個即係運用融合古今，用呢個西方管弦樂，用中文演唱，用歌劇形式去講萬世師表孔子嘅故事。 哦，孔子、哦，喂，你孔奕璇有冇關係㗎？ 有啊，佢係我祖先啊。 真定假啊？ 真啊， 好認親認戚喎、 啊。有族譜啊，第七十九代。 咁犀利， 哇、啊！ 孔子如果真係第七十九代，俾你激翻生喎、 啊。欸咁佢咪幾好啊！即刻萬世師表，我終於可以同佢會面啊！ 係喎，咁未會面之前，我哋睇咗呢個開放舞台先喎、啊，唱。 係啊，呢個開放舞台咧，一連兩個星期日嘅下晝一點鐘都會上演。咁所以呢個嚟緊咧，呢個星期日咧係《孔子傳》嘅上集。咁啊，係我睇過都好有趣嘅，嗰啲演員咧著住古裝啦，中國嘅古裝啦，扮住孔子，但係咧用西方歌劇嘅唱腔。唱住中文咁样去讲孔子 啊！咁得意，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想开下眼界嘅话，记得星期日下昼一点钟睇啊！睇啊！ 作为孔子嘅后人，我一定要去睇啊！ 不过你唔系座上客咧，咁鬼渣噶你，冇排货。 哎呀，佢冇邀请我去睇啊！ 咁咪渣咯！ 真系渣，真系渣，唔紧要，我就跟住港台三十日睇啦。 哎，啱啦，咁啊，唔该晒唱先，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被司法部起诉，涉及被指不当处理政府机密文件，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在迈阿密的联邦法院应讯。已经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拜登政府通知他的律师，指他已经被起诉。美国多个传媒报道，特朗普被起诉七项罪名，涉及处理政府的机密文件，以及被指妨碍司法公正。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特朗普在2021年卸任离开白宫之后，是否有不当处理政府的机密文件。国际原子能机构六月理事会正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在中国推动之下，机构连续第八次以政府间讨论的形式审议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发言的时候表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的本质是美英作为核武器国家与无核武器国家和军事盟国澳洲开展核潜艇合作，涉及数吨武器级高浓缩铀转氧，这样做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对机构保障监督制度构成严峻挑战。他又说，中方敦促美英澳以实际行动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忠实履行核不扩散义务，与其他各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保持坦诚透明的沟通。俄罗斯、巴基斯坦、埃及等二十多国代表在理事会期间踊跃发言，呼应中方的立场和主张。南韩外长朴振就北韩核导威胁升级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作用至关重要，期待中国和俄罗斯就此发挥负责任的作用。朴振在首尔接受韩联社专访，就北韩接连发射导弹和卫星，但是安理会会议未能够就发声谴责或者追加制裁达成任何协定表示遗憾。他认为安理会是联合国最高决策机构，但是应对北韩挑衅的职能可谓处于瘫痪状态。朴振又说，将会继续游说在安理会会议上就北韩问题持不同意见的中国和俄罗斯，呼吁这两个常任理事国发挥建设性作用，今后亦会继续努力与中俄保持密切沟通协商，就朝鲜半岛问题以至东北亚的和平稳定进行协调。阿富汗北部巴达克上省首府法扎巴德市一座清真寺发生爆炸袭击，造成11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当局表示，事发时清真寺正是举行副省长艾哈迈迪的葬礼。艾哈迈迪星期二被暗杀身亡，他当日坐车的时候遇到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是他们发动这种袭击。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谴责当地近期的一连串袭击事件，指这些可怕和任意的袭击是完全无视平民的生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骤雨渐转频密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59点，升60点，总成交金额55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1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39点，升16点。 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38蚊升3.2，美團126.5升2.1，阿里巴巴83.9係升5.5。港交所309.6升6，友邦保險80.55跌7.5，恒生中國企業66.74升4.8，盈富基金19.65升9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39.16，瑞士法郎0.899，加元1.337，人民幣7.117，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2,148点，升507点。港金报18,360蚊，系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4.49美元，卖出1,9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去到花园道口。另外，较早前喺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隧道管内快线曾经有紧急维修工作，咁已经做完噶啦，快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排喺欣怡花园。跟进翻，较早前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逢吉乡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喺元朗公路近住公。在元朗公路近住公鞍路，另外公主道去返洪隧方向近住爱民村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较早前在荃湾大涌道回旋处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现在车龙排在荃湾路近住葵涌公园。另外，较早前在尖山隧道去沙田，隧道管内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交通回复正常。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在新鸿基中心，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在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都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客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深井车多龙尾青龙头，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在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去到奇德专新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电影的讨论度可以说是非常之高，但我觉得这个女主角又唱得又演得又漂亮都是挺高水准。Halle Bailey Look at the Wouldn't you think my collection's complete? Wouldn't you think I'm the girl who has everything? Look at this trove, treasures untold. How many wonders can one cavern hold? Looking around here, you think, sure, she's got everything. I've got gadgets and gizmos aplenty. I've got who's it's and what's it's galore. You want thingamabobs? I got 20. But who cares? No big deal. I want more. 音乐上可以为非常之高水准啊！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啊，小鱼仙嘅女主角啊 ，Halle Bailey 啊 ，Part of Your Worl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有一个讲法我都几得意嘅，叫做九老灯塔 （Furoe Tende） 同埋板桥嘅鱿鱼船啊 （Pangyoe Ujinope）。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灯塔咧，你可以谂就系夜晚嘅时候会长着，然后鱿鱼船几时会钓鱿鱼？通常夜晚先会去噶嘛。咁所以就形容咧呢一啲嘅员工咧彻夜工作啦。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 星期日晚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关心、 聆听、 倾诉、 沟通， 不幸事件嘅发生可能令你感到不安， 多啲留意自己嘅情绪，多啲关心身边嘅人。 面对不安、惊恐、失眠等情况，记得找人倾诉，寻求协助。 记住，你并不孤单。香港电台与你并肩同行。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推广运动之爱一世家书选举， 写一封最感人真挚的家书，抒发夫妇相处之道以及难忘经历，就有机会赢得比赛。 得奖作品更会以声音演绎，于未联康康节目内播放及上载至特备网页。 想知道更多有关爱一世家书选举的详情，以及下载参赛表格，就可以click入家信守一生网页 rthk.hk/family2024。 今日好早已经有酷热天气警告啦，所以详细啲同大家讲下天气先。今日咧大致多云，同埋咧有几阵嘅骤雨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啦。话俾你听啦，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啊。早上嘅12点，中午嘅12点啊，依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8%，系时候咧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好，9:44啊，船仔一齐请我哋嘅听众出场啦，好嘛？ 好啊，早晨啊 ，Grace。 系 ，Grace。 早晨啊，早晨啊，主持人你哋好啊。 系你好，你好。 船仔你好啊。 系 啊， 系 啊。唔该晒你同佢接我电话。 系啊，佢系好好噶，佢好似啲看护咁样噶，系好似护士姐姐帮你登记咁样。好啦，嗱，今日登记咗做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听到你把声咧都好开心喎、啊、，Grace。咁有咩开心事想透过大气电波同我哋分享啊？ 系啊系啊。咁、我个余生女啦 ，Ashley 咧，咁佢琴日就生日嘅，咁、我就补祝佢生日快乐先啦。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系啊，多谢啊。咁嚟紧就。 佢考一个专业试，咁希望佢顺顺利利啦。 专业试， 希望合格啦，咁能够就帮到有需要嘅人啦，用生命影响生命啦。 哇，都系医护人员嚟噶喎，咁样 系啊，你好聪明啊。 系啊，我本身做电台都系靠聪明嘅，其他都唔叻噶啦，系净系得聪明啊，咁样。咁但系嗱，调翻转头 ，Grace 又问下你啊，咁啊，嗱，如果考咗呢个专业嘅资格，可以济世为怀，普度众生，帮到好多有需要嘅人啦。其实你作为屋企人，你都觉得哦好光荣、哦，我听到系嘛， 是啊，都是的，咁就系啦，希望用佢嘅生命影响生命，咁希望帮到其他有需要嘅人啦。咁我哋就喺同埋佢嘅家人咧，都能够骄傲啦，咁啊。 佢系咪平时读书都好厉害噶？听到系想读专业，如果系读专业，少少厉害。 读医科嗰啲高材生嚟 噶，都系噶，都佢好俾心机噶，咁。咁就係啦，咁攞到奖学金啊，咁唔使爸爸妈妈即係担心啦，咁啊咁样啦，都好好勤力嘅女仔嚟嘅。 係咁啊，即係啊，如果呢一个故事可以感染到身边嘅朋友仔又好，同埋感染到呢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啊，有时啲家长呢好鍾意听呢个节目嘅话啊，如果我自己嘅小朋友入咗去大学，哇，攞到 scholarship 呢，又唔使还呢嗰啲政府资助贷款，咁就好啦，甩身啦，咁样系嘛？ 系啊，希望政府又免费佢哋学生啦，咁 会嘅会嘅，实会免费嘅，一步一步嚟啦。系等我交多啲税就可以免费噶啦，我估计。 冇错冇错，系啊。 好啊， 咁同埋咧，我都希望咧，主持人你哋咧，每日咧就用即系正能量啦，咁。发放俾我哋每一个香港人啦。 嗱 ，Grace， 依家觉得个正能量够唔够先？使唔使再加啲先？你觉得吓？ 再加啲， 再加啲，再加啲，冇话嫌多嘅。 每一日都好听，好开心听你哋呢个节目啦。 好，多谢晒 Grace。咁啊，嗱，今个早上咧就拣咗呢只作品，哇，好新潮啊！阿 Anson Low 卢汉廷再加上咧呢个吕爵安嘅作品，点解会拣呢首作品嘅？ 咁。佢中意呢首歌啦，同埋佢每日即系听住呢首歌嚟温习咧，咁呢个都系正能量嚟嘅，咁俾佢信心啦、力量啦咁咯。 咁大嘅力量嘅咩？魔镜魔镜，真系有啲魔力喺度喎，睇嚟。 系啊系啊。 好啦，咁啊，希望中意呢首歌嘅朋友咧，都送到俾听众朋友啦，咁亦都祝你全家都幸福啦 ，Grace 好嘛？ 多 谢你支持， 好，多谢主持人，好，拜拜。 随时觉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而脉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神让我想最不可解的一课？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你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顺从直觉可有对或错，一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是纯属爱可有对或错， 只得你共我，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 嚟自吕爵安同埋卢汉廷嘅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啊吓，咁啊近排咧我都有食咗啲好啲嘅嘢， 咦？ 咁啊唔系喺香港食嘅，咁啊有朋友就咁啱我有啲嘢要翻去内地做啦，咁喺深圳咧就请我食咗一餐饭，哇嗰餐饭咧食咗千几蚊人民币，咁我就觉得哇咁贵嘅， 系咯咁贵嘅， 咁样系一开始咧佢同我讲话，喂其实咧想请你食日本烧肉，即系日式嗰啲烧肉咁样。咁我话好喎，咁样我以为会平啲啦， 系啊系啊， 大陆食系咪先？即 系 我真心觉得嘅。哦，点不知佢去咗一间地方咧，系原来成个深圳最高点咯。咁可以俯瞰晒成个深圳嘅、哦，但佢又有趣嘅，唔系喺一个叫做商场上边嘅 个餐厅， 嗰个餐厅系一栋咧商厦上边。你想唔想象得到啊？好似喺中环咧，下边全部都 office 嚟嘅，即系都系嗰啲股票行啊、金融机构咧。突然间一上到41楼度啦，佢嗰度就系一间全层嘅一个入式餐厅咁样咯。 我都几特别，系咪？ 特别咯， 冇理由放啲打工仔放工上去食噶。 系啊，同埋咧不过咧都系有趣嘅，佢会好极速咁样帮你烧晒啲嘢食咯。 哦，即系佢帮你烧埋嘅。 系啊，点解呢？原来咧，内地咧好多嘅食肆咧，佢真系9:09就 last order， 10:00就闩门嘅。佢 即系咁准时嘅。 预计我哋系几点食咧？即系我个朋友就讲话，如果你喺大陆想食一个即系长时间啲嘅晚餐咧， 系 你系5:30开始嘅，正常系。我真系 五点半食紧 T 喎， 系啊，但系真噶，因为我自己咧，我同佢系7:00-8:00先去啦。其实我哋食咗2小时啊，跟住咧嗰个店员咧好催板咁样啦，已经佢9:09咧已经系嗱，我俾个相你睇，原先系暗噶嘛，即系嗰个餐厅系即系懒系有情调嗰啲咁嘅嘢咧，跟住咧佢9:09着晒所有灯，即系佢着晒 house light， 你明唔明啊？跟住我哋就即刻喺度谂。咩事啊？究竟系咪走火警？ 系啊，要你走啊！ 系啊，原来真系走咯咁样。跟住佢都有一盘呢啲咁样喷晒烟嗰啲烧肉都系劲嘅咁样咯。 但系又几靓喎！ 靓哦，即系摆门靓咯。 咁好唔好食啊？ 咁就好食啊！千几蚊人民币系咪先？即系价钱反映一切嘅，同埋即系好就好在唔使自己烧咯。咁我估咧唔使自己烧都系内地有胜数多啲嘅。点解咧？香港咧人均请一个饮食从业员咧，其实都讲紧成1-2万蚊。 系啊， 咁佢又要传菜，又要帮你落 order， 又要即系叫做又要预备一下啲外卖。其实佢唔系好多嘢做得到啊。但內地咧人均嘅工資相對真係平啲嘅，無論點樣，即係你話喂去到好頂薪都係講緊1-2万蚊咁樣，已經好叻啦咁樣。但係佢哋平均人工都仲係處於喺7000+人民幣咧。咁你變咗餐廳就可以有本錢請到呢一類嘅烤肉員去幫你好專門咁樣去燒啲肉食咯。 其實都幾好啊，因為我成日都覺得你燒肉咧，其實都係一個技術嚟嘅。 係啊， 你可能燒窿咗少少。我又成日分唔到嗰嚿豬肉究竟熟未咧，啲豬肉唔可以生食噶嘛，咁、我就成日都啊、會唔會韌咗咧？咁係確實係好啲， 同埋又可以真係傾到偈咧。有時你好難噶嘛，即係譬如當約阿船仔食飯咁，傾到哇好重要嘅一個。唔系感情世界，系生意项目啦，咁样跟住突然间啊块肉窿咗，即你谂下几煞风景。 咁又系， 咁所以有人帮你都系好事嚟嘅。咁睇下大家有冇机会翻到去湾区嗰度饮饮食食啦。 我的享乐时代。 最近咧发现我哋成日去旅行嘅时候咧、男同女嘅预备功夫系唔同嘅， 一定啦， 系啦， 有啲周期嘅嘢，男仔又唔使带，女仔都真系要预备下嘅。 嗱，因为我最近啦就同我朋友 plan 紧去旅行， 去边？去边？ 想去呢一个台湾， 去啦， 咁我谂住去啦，哇！咁之后咧，我就喺度谂啦，啊，究竟我哋去啲沙滩咁样又要买衫啦，咁样谂啊，着咩衫买，带咩 accessories 咧，即系带咩首饰啦。我谂完嗰样嘢，我又谂啦，啊，如果咁样影相，咁佢见到我冇胶夹，咪唔好咯？ 咁仔细咩？ 咁我又谂啦， 你觉得 ？Sorry， 我想问你去沙滩。你觉得人哋睇你啲相个重点系你着夹？ 唔系咁唔一定嘅，咁你希望所有嘢系 perfect 噶？ 系嘅， 咁你谂完啦 ，OK， 我再谂下啦。啊，我系咪仲要剪埋个头发咧？因为而家我个头都好耐冇剪啦，咁啊啲色又啡到甩晒咁样，我谂啊系咪要谂咧？之后我发现其实实际上我唔系谂紧旅行嘅嘢咯，我系谂紧 成个人生系咪？ 系啊， 即系呢段时间嘅孔奕璇应该，我个头可以靓啲咯。哦，如果咧要着泳衣要减多少少啦，跟住又要整埋 gel 夹啦。啊，嗰、那个 accessory 搭唔搭呢个泳衣咧？跟住又调翻转头就系、是、啊，使唔使加一顶嗰啲 草帽啊？ 系啦，好超嗰啲咁样咧。 系啦，咁。我就觉得，我好似夸咗咗少少。 你朋友有冇俾啲建议你 啊？我朋友只会同我一起咁样做嘅啫。 哦，几好、啊， 即系佢只会 即系妈妹咁样系嘛，开心、啊。 两个一起谂点样扮靓，咁但系你哋男士系咪冇呢啲嘢嘅咧？ 有嘅。不过咧，男人咧最重要咧就系将你就嚟唔要啲内裤咧，就喺旅行嘅时候着埋佢，喺当地买嗰啲新嘅翻嚟。我嗱呢个非正式统计，我问过身边所有嘅男性朋友，大抵都会做一件咁嘅嘢。同埋有啲新旧交替就中意咁咯，即系特别系去日本，因为咧、 哦、 日本大家都知噶啦，即系唔好讲嗰啲乡下咩咁老土嗰啲嘢，即系你去到觉得乜嘢都会想买噶嘛。 哦，系啊， 即系八九十年代已经系咁，同埋即系依家。汇率又冇以前咁贵咧，咁可能你会将一啲旧嘅衫你着过去，跟住嗰度战训着一两日，跟住就喺当地都唔要埋啦，跟住就买过啲新嘅衫裤鞋袜咁样，就摆翻落箧，自己又着住啲，咁又好 happy 咁翻嚟香港咯，系啊， 咁都系偏向，但系即系话你哋男士咧谂嘅嘢系实用少少嘅，即系你哋系谂啊，究竟我可以点样替换？我觉得女士咧比较多系会谂个 fancy 啲 ，fancy 少少嘅，谂埋当然啦，会 plan 行。情啦，咁我又唔知男同女嗰个分别咯。嗱、我之前咧，嗱，我反而我系一个 free flow 啲嘅，我系冇咁中意 plan 行程嘅。咁、但系我之前咧试过听啲朋友讲，同佢男朋友去啦，佢、个男朋友系咁闹佢，点解唔 plan 行程？ 点解啊？ 点解唔 plan 行程？ 换咗个男朋友去啦，系咁闹人。 去啊！佢就因为我个朋友都系女仔啦，佢就话：我虽然唔中意 plan 行程，我觉得你咪带佢去到个店，见到啲咩咪行咩咯。 系，不过呢个都系性格使然。有啲人咧要一早起身就已经知道今日会做啲咩嘅，可能会行下。即系如果你用周边地区嚟做例子，我哋行下著名个艺术馆先，跟住咧我哋去绿岛打个卡先。夜晚黑咧，我哋要食养生嘅打边炉先，咁样系咪啊？ 系啊，即系我会觉得。 你 plan 咗未啫？咁样 我未 plan 啊！我就纯粹就知道，好似嗰度有一个景点咁样，我纯粹就系咁样谂。因为我觉得你旅行，我已经平时系咁 plan 嘢，已经好攰啦。平时日日都喺度。 系咩？你有 plan 嘅咩？我睇唔出咁样。 嗱，其实我内心系有一个 plan 嘅。 系咪啊？系咪啊？ 系啦，奥哥，我内心系一个小 plan 嚟 嘅。 系啦，奥哥唔好虾细路女。 我冇啊 ，Michael 哥喺你面前， 趁阿小白唔喺度，你虾细路女。 冇喺你面前，冇人。够胆讲，我虾细路女，同埋主要你呢个殿堂级嘅 DJ， 我系只系一粒微尘喺旁边都系跟你学习，我只系见依家两个人做节目，谂住心 你系学我虾细路女系咪？ 唔系，我系啦，我听我细个听你做节目应该系咁样做嘅，我就将你嘅技巧尝试放落嚟。 即系我其实我虾细路女，我检讨下，我检 系啦，可能系咁样咁啊。不过即系其实都系啊，即系前辈都好好嘅，即系成日喺后边。都会教我点样做节目嘅技巧啊，所以令到咧，我到咗呢个年纪咧，都仲有进步嘅空间， 系仲有嘢学嘅， 系啦，系咪先？即系广播道路都系漫漫长路嚟嘅，广播道咧又街头行到街尾咧，好似行五六十年嘅，可系咪啊 ？Michael 哥， 你讲紧我年纪 啊？唔系，好转个头有风骚快活人啊，咁啊，下个礼拜再晨光第一线啦，咁样。